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1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1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0蚊，升2毫；建设银行6.23，升5仙；中国平安90.9，跌2.5；盈富基金26.65，升1毫；友邦保险77.65，升1.25；瑞星科技52.2，升1.9，升1.9；华夏沪深30044.3，跌2.5；领展房产基金79.6，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87，瑞士法郎7.917，澳元5.32，加元5.914，新西兰元5.002，欧元8.631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67美元，卖出1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而家嘅消息啊，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好多听众咧都查询咧，其实吐露港公路啊，近住中文大学来回方向咧仍然封闭噶。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啦，来回方向咧仍然封闭。咁但系吐露港公路咧侧边嗰一条路咧就叫做科学园路，科学园路就重开啊，喺吐露港公路侧边噶嗰条科学园路咧就重开，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吐露港公路就未开噶，咁只系侧边嗰条科学园路重开啦。咁但系由于太多车咧行晒呢条路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咧都系挤塞噶。咁一带咧，尤其是系吐露港之前啦，出翻嚟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洲仔。咁另外入翻去上水咧，近住骏景园嗰段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咁讲翻车站方面啦，而家港铁嘅车站咧仍然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东涌线东涌站，咁免费接驳巴士啦，就喺东汇城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出。咁东铁线仍然系全线暂停服务噶。咁西铁线咧，屯门站啦，同埋天水围站咧就关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铁线而家可以陆续恢复红磡至到火炭啊。东铁线最新消息可以陆续恢复红磡站至到火炭站，咁其余咧都仍然系关闭噶。咁另外啦，轻铁嘅705、706同埋 751P 咧都系需要暂停啦。咁电车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就暂停服务嘅，而家重开就系鲗鱼涌嘅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啦，而家咧就系重开翻噶。咁喺港岛区嘅封路啦，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观潭道啦，观潭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啦，同埋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咁而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啦，漆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嘅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嘅天桥啦，康庄道北行封咗，红隧近住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封闭，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漆咸道南同埋畅运道嘅交界啦，同埋旺角道不能够右转入去西洋菜南街。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嘅马料水段啦封闭，创新路去大埔方向封啊，创新路只系去大埔方向封闭，唐明街介乎唐骏街同埋宝康路咧就封闭噶。咁另外而家路面方面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都系瘫痪噶，咁啊排到去粉岭公路啦，同埋新田公路近住古洞，咁即系 车龙咧排到过晒粉岭公路，咁去到新田公路嘅古洞啦、粉锦公路同埋林锦公路啦，去大榄隧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咁而东隧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咁而东隧去筲箕湾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去香港方向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海泥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唔 知道你有冇挂住我咧？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eyes。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系啦，嗱，今日黄耀祖咧，因为之前一早已经请咗假噶啦， 佢 啊准备听日开 show。 系啦，咁啊，希望咧祝佢咧就演出顺利啦。 系啊，要系出入平安，开 show 顺利。 系啊，系啊。 虽然我知阿祖咧，佢之前都讲过咧，佢就话其实喺而家呢个时势咧，开唔开到 show 咧都唔系最重要。不过咁，我哋作为佢身边嘅拍档咧，喂，你眼见佢日以继夜神魂颠倒去排练，你都唔想佢去到嘅时候即系冇得交功课噶嘛？ 第一啦，同埋即系你知佢几唔热爱舞台剧嘅咧，佢知道即系 同我热爱唱歌一样啊。 系啊。咁咧，即系都见到佢真系好辛劳地，系啦，又要顾住日头呢份我哋嘅节目啦，跟住就紧接住去彩排啊，跟住又练声又养声啊等等嘅嘢，其实都付出咗好多。睇到佢咧，真系由每一次做 show 都瘦咗个码嘅。希望佢都一切顺利。不过我见到佢啲表演嘅时间系改咗嘅，咁大家自己如果买咗飞嘅，就留意住嗰个时间啦，系由夜晚变咗日头嘅。 点解你唔可以好似阿祖咁有嗰种 DNA 嘅？ 哦，咁始终佢 你唔问下边种 DNA？ 勤奋嗰个 啦，唔系 系头先人哋话佢做完 show 会瘦咗个码嘛？点解你冇呢种 DNA 嘅？我哋都做好多 show 噶咯。 我哋啲 show 就一日清噶嘛，佢唔系噶嘛。 咁你有冇一日瘦一圈啦？最少嗰一日 咩先 都冇啊！ 我都话咯，我去完放咗个假翻嚟之后，我瘦咗啊！ 系咩？你系瘦 咗 咩？ 瘦咗几磅啊？ 系喎系，你系残咗少少啊？唔系 ，sorry， 佢系瘦咗。 你巴闭嗱，你记住啊，你唔好成日讲过头说话噶嘛，系咪？ 系啦，我都知，系咪我啲白头发多咗好多啊？无端端我哋翻嚟，今日交通咧，其实咧就系好似仲严重咗啲啊，因为咧嗱，好得意嘅，今日嗰个交通咧，本来咧，即系凌晨嘅时分咧，中大嗰边咧，佢哋就有记者会，即系哇三点几开记者会，即系辛苦啲记者啦。咁佢就话，原来就曾经系开过吐露港嘅，咁不过咧最新嘅情况咧，警方话未开。嗱，我哋如果再想听更加新嘅交通消息咧，你要密切留意住，即系警方啦，同埋我哋嘅交通嘅新闻啦。而家又有突发嘅一个新闻啦。 啊，唔系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啫，系啦，西铁线啊，天水围站咧可恢复接载乘客啦。西铁线列车服务维持。红磡至到兆康站，咁啊，重复一次啦。西铁线天水围站咧恢复接客啦，咁样所以咧西铁线列车服务维持红磡至到兆康站嘅。 系啊，咁啊，所以本来今朝早咧就话佢开翻吐露港条快线，咁、但系警方好快就话咧唔系啊，嗰度唔安全啊，所以佢就继续封翻。咁然后另一个咧就系九龙塘站咧，头先听到新闻咧就 系、 是 啊、有人掟嘢， 又系掟汽油弹，咁结果就搞到九龙塘站咧都要即刻封一封。咁好阴功啊！头先我听到新闻讲。咧，即系有啲街坊咧，佢已经系喺屋企出嚟咧，哇！佢话已经用咗差唔多个零两个钟先出到嚟九龙塘，再转车，佢点知突然间即系封咗，所以就令到佢哋咧嗰个即系交通咧更加困难。不过咧嗱，又有一个叫做新嘅观念咯，我听到头先新闻一两个被访者咧，有啲受访嗰啲街坊佢就话，佢唔会再好似之前咁坚持翻工啦。即系当佢出到嚟呢个位咧，吓、封埋咁样，佢话咧。佢因为顶唔顺啊，佢话而家嚟到呢个位咧，系啊， 其实就因为唔知道再用多几多个时间先至可以翻到公司，可能佢就咁样谂啦， 所以即因为真系，如果佢两个钟都未去到，原来仲要面对一个困难嘅话咧，可能佢真系觉得哇咁顶唔顺啊，真系可能佢冇得再好似之前咁样咧，真系肆无忌惮都要冲去翻工，真系唔掂啦而家。 都系嗰句啦，我哋琴日都讲啦，唔好咁霸道咯，就系、是、留翻留翻线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系咪？啱啊，即系。你有你个即系表达意见诉求嘅，但系都系留翻一线啦，最终都系要留翻一线俾人哋啦。 啱咪自己留翻一线。咁、你呢几日都系步行翻工咧，有冇觉得身轻体爽？ 冇 啊，我之前就喺呢个十月嘅十一月时分，因为即系开始冇咁热咧，咪翻上嚟咧。你见到我头先都翻上嚟咧，我气定神闲咁慢慢入嚟。哦，咁跟住就享受到一啲凉快嘅感觉，其实 OK 嘅。其实真系即系有一虽然你而家系另类翻工方法咧。其实是一个新体验，当然啦， 系你但可以新体验。 唔系我讲其他都系嘅，都呢个体验都唔系好想嘅，因为真系用多咗好多时间咁但系我就见到即系平时我系几孤单咁，即系一个人行上去，因为个个都可能搭车，因为行上嚟度。咁但系见到条路系多咗市民啦、居民啊咁样行落嚟嘅。不过认真地，真系见到有大肚婆啦，有公公婆婆行动不便噶啦。咁其实都真系阻住佢哋嘅，所以都系讲嗰句啦，留翻一线俾人哋嘅一条路去，可以即系譬如有什么救援啊，都需要咯。呢件事唔可以咁自私咯。 系啊，所以都要咁。今朝早我那个情况呢，因为我哋最近就见到浸会大厦嗰个位嘛，系咪我上嚟嘅时候呢，我就见到其实呢有好多人呢就街坊喺度聚集呢喺度拍照囉。 係呀，因为琴日呢就自己都行咗落去望嘅，咁跟住就话睇下个情况去到点啦，我行到埋窝打路道添㗎。咁都系㗎，都即系成条叫嗰、那个主即系都系主干道嚟嗰度，因为一行出去就去咗第二度，即系你知窝打路道嗰度系向左就出旺角太子。向右咧就系去咗狮子山或者去葵涌方向，即系其实都几主要道路，咁都封晒嘅。咁但系都有 全部都变晒巨石阵咯，系嘛？ 喺窝打路道，唔系，但系咧喺狮隧咧行出嚟咧，嗰条窝打路道都仲可以勉强直行去窝打路道咯。 哦，系咩？狮隧出嚟即系经过浸会大厦正门嗰个位， 我哋呢边啦。 哦，即系佢俾你去旺角太子个方向。 其实就唔系话俾佢嘅，系啲有市民就搬。 搬开晒啲嘢， 即系搬开，又系考牌咯。好多嗰次考牌走嘅时候咧、S 型嘅个牌有条罅出嚟啦、你走都话走啦咁、样。 咁所以都大家留意住，即系嗰个叫做道路嘅情况啦。咁但系眼见咧，即虽然大家受阻啊，见到啲驾驶嘅司机咧，佢哋都好忍耐咧，地互让，你行先，你行先，即系嗰个嗰份嘅叫做香港情啊，系咪？即系嗰个感觉咯，我见到又喺度咯。 系啊，可能 而家大家忍让咯，唔会话你争我夺啦，我喂咗条线我 cut 啦，喂你冇咁，即系大家喺度 非常时期啊，非常时期 冇呢样嘢咯， 系啊，咁啊非常时期， 其实香港人有噶， 有噶有噶，同埋最大嘅体会可能咧就系、你几时有谂过你屋企楼下就可能已经一个新闻嘅现场啦？系咪先？而家我哋翻工嘅楼下，或者你话你喺乐富行上嚟嘅步行距离，哇，原来已经系一个新闻现场咁啊！所以大家都一齐成长，一齐都要去经历呢一次嘅非常日子啊！今晚嚟到星期五啦，我哋今日咧就唔好话系开心大点唱啦，我哋希望系一个平安，唔系平安大点唱啊！有咩俾得起？平安更嚟得珍贵啦！而家，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于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渡过。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渡过。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 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即系呢个世界好唔公平嘅，譬如桂花田呢一种咧，就系属于佢系长期怀孕啦，系咯，即系或者系固定酿造啦。咁即系嗱，点解唔公平呢？因为有另一批人咧， 系 佢系怀孕都唔知噶。 咩啊？ 嗱， 咩叫怀孕都唔知啊？ 你就系长期怀孕，永远人哋一望就望到，哇！ 哦、 你肯定系怀孕啦， 一定要酿造啦，系咪？ 系啦，但系有一批人就系佢。几时才知道自己怀孕呢？ 都真系胎动啦， 唔系 真系要生出嚟， 系生咗先知 道。黐线，点可能噶？ 嗱、 啊，不过咁呢，成日咧， 真系有噶，原来 系其实好多年咧都有知道呢啲新闻，但系系匪夷所思， 系匪夷所思噶， 系匪夷所思得好紧要，因为有怀孕过嘅即系妈妈咧， 冇错， 你都知道喂，你个 B 喺肚里面好喐， 即系你会有晒心跳啊， 你有晒生理 脉搏跳动啊，联系系啦，系咪先？ 你身体上有变化啦，咁跟住你真系会个肚真系会胀啦，唔系唔会胀噶嘛，同埋阿 B 会喺里面喐噶嘛，咁点啊呢啲嘅感觉？ 点解咧？ 多咗喺度，因为佢肥得滞啊！ 唔系，佢系一个 model 嚟嘅， 佢系一个模特儿， 佢个 model， 佢系一个好身材、好瘦，即系好标准啦，唔好话好瘦削啦咁样。 就算系 佢系冇变过肥， 点解啊？个肚点会都胀都会胀下啩？ 呢个真系神奇，原来 佢唔系谂住好似等于食完饱肚之后嗰个肚 胀。嗱， 喂，怀胎十月系咪先？ 呢个系真系咧，今日新闻咧，我 真系匪夷所思，都好紧要。 系啊，我一睇呢个新闻咧，我即刻谂起你咧，我就话系咪阴公咧？呢个冇怀孕咧，就好似有怀孕；呢个有怀孕又唔知道自己有怀孕。 唔系，你成日都以前都听到啲新闻话啲即系无知少女咧，就 佢唔系无知少女， 我 知啊，系啊， 话呢啲无知少女，佢系 成日就喺厕所度生 咗 噶嘛。 系屙咗乜乜，点会有个仔喺度啊？ 都系23岁嘅模特儿， 23岁唔系冇知， 唔系，但系佢都系厕所度生嘅。佢系点样咧？佢系23岁一个澳洲嘅模特儿咧。咁咧佢就话喺冲凉房度咧就冲凉，无端端咧佢男朋友喺厅度，就听到女朋友咧就大叫啦， 系啦， 跟住佢冲入房嘅时候，佢就话咩事啊，Darling？吓， 做咩真系血啦？咁啊？ 点解一个入去，两个出嚟嘅？ 真系啊！ 佢已经生咗个女啦。佢话见到佢个女朋友咧， 生咗添， 生咗啦！佢话佢见到个女朋友咧，就喺个浴室里边，然后隔篱咧已经系一个婴儿啊！咁因为后来知道系 B B 女啦，咁嗰阵时总之系一个婴儿啦。佢已经见到自己个 B B 已经喺个地下度，哇！个老豆吓到呆咗，即系呢位男朋友，你谂下，十分钟前系啊，十分钟前呢一个男朋友一路打机嘅时候，一路仲可以填自己系 single 啦， 系啊， 我只系一个 boy 嚟嘅啫。即十分钟后，一入完个浴室出嚟，我已经变咗个爸爸啦。 买一送一咁，但系问题系点解佢会 系啊？嗱， 我想问佢系企喺度冲凉定系浸浴啊？即系 呢个已经唔重要啦，因为咧 可能水中分娩啦， 可能系仲舒服啲。系啊，佢话咧嗱，开头好危险嘅，因为咧呢个女婴咧一出世咧已经成身变紫啊。 哎呀， 呼吸又停止，可能缺氧，咁咧佢哋喳喳咁就送入医院啦，咁最后咧母女平安，咁、 哎、 就出晒院啦。咁、当时咧，佢话佢哋啲阿爸都好震惊啊，即系佢哋自己嘅父母咧，都话点解我会做咗阿爷啊？ 系阿婆阿公， 系啦，佢话点啊？即系点解会发生咁噶？跟住佢自己做完爸爸咧，又都好震惊啦，咁样。咁而家咧，佢哋就问同传媒讲啦，啲传媒嘅资讯咧就话。佢系一向有做避孕设施嘅措施嘅，呢十个月期间从冇任何怀孕迹象， 系 从冇 咩啊怀孕迹象，因为佢已经怀孕咗啦嘛， 唔系啊， 即系话之前 系 嘛， 系啊，即系佢生咗出嚟啦嘛， 即系话 佢话佢 back 翻呢十个月咧，好似阿田话斋， 咁你咪初初都系怀孕， 有冇妊娠啊，有冇呕啊，有冇乜乜，佢话零， 佢会唔会唔记得咗？唔系，不过唔系个个有啲反应嘅， 乜都冇。咁然后咧，佢哋日登咗一张相咧，就系佢大咗肚差唔多5-6个月嘅时候咧，一张生活照咧。完全系一个正正常常，超 slim， 唔使啊！佢着住嗰啲即系shoot 啊，因为佢 model 咁样啦。咁最后咧，大家就问医生啦，原来有得解嘅。 咩啊？ 佢话原来呢一只咧叫做神秘怀孕， 喂， 系真系叫神秘怀孕。 即系莫非啲女士们个肚里面有个三角位，神秘三角洲？ 佢话原来咧每2500个孕妇里边咧就有一个人咧。 直至生过一分钟先知自己大怀咗孕。 咁问题个 B 会大，即系有 size 噶嘛？ 原来真唔会噶噃。佢话咧，佢话 收埋咗喺边啊？ 佢话怀孕呢啲神秘怀孕咧会系点样咧？佢话冇喺怀孕期间咧试过有个妈妈咧，甚至乎有过两次 period。 吓嚟埋 M 添啊！ 冇呕过，冇胎动过，而喺孕期期间咧，甚至乎系有食避孕药。佢都唔知道自己大肚，佢咪继续用避孕措施咯。系啊，佢话完全唔知噶。佢话咧，去到最尾咧，由于又有呢个生嗰一刻咧，先知。佢话原来有好多原因噶，因为佢头先话荷尔蒙又有关啦、可能因为有啲就话本身肥咧，又或者呢个胎咧，原来去咗前面。佢就话唔即系呢个，佢话总之唔喺后边啦，话前面就睇唔到啦。 Okay. 又或者好多时候咧，又或者食咗嗰啲避孕药咧，原来就冇避孕用途咁样咯。咁 咁呢个多数 系 啊，都系。 但 系 最 如果唔系，点会怀孕咗？ 但系佢嗰个神秘怀孕系冇任何反应噶，真系。 二千五百个里面得一个有 一 个系咁样，都唔系少嘅。 唔少噶， 我以为有即系呢啲系好 罕见，即系可能咩十万个先有一个咁样。所以咧，你话系咪犀利？即系，但系唔系好事嚟噶，因为咧， 唔系 啊，唔系啊，因为佢冇任何产检会做咧，你都唔知自己大肚。 系你分分钟食咗啲唔应该食嘅嘢。 系啊，所以我哋唯有恭喜佢咁都平安啦吓。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陆续恢复红磡站至火炭站的列车服务。早前九龙塘站有人投掷汽油弹同进入路轨范围，港铁为了保障乘客和员工安全，暂停东铁线红磡至火炭站的服务。一批防暴警员到东铁的九龙塘站月台持长枪戒备，车站人员和消防员手持灭火筒走落路轨。网民发起连续第五日阻碍公共交通，天水围西铁站月台一度有多人争执和推撞，防暴警员到场，天水围站一度关闭。港铁之后表示，天水围站可以恢复接载乘客，西铁线列车服务仍然维持红磡至兆康站。目击者表示，事发的时候见到有人打人，之后走入车厢。防暴警员到场之后随即散开，其中一个人离开月台走落大堂，被几个年轻人追赶，之后就见到那个男子被警员截查。有居民说，面对连日的堵塞行动，唯有转搭巴士到港岛区翻工，但批评指示不够清晰，他不知道改道的安排，放工之后需要到处找临时的巴士站。亦都有居民表示，最近买了单车，转为踩单车去到元朗翻工。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两间大学的黑衣人分别控制吐露港公路、红隧，话政府不敢夹硬嚟，而堵塞的情况不断扩散，影响市民翻工翻学，相信民意会逆转。他质疑黑衣人的做法和他们原先所要求的争取民主自由是完全相反。另外，对于警方执法，谭耀宗表示，在冲突现场很多时候传媒的数量比警员多，当拍摄到某些情况，警方都要承担后果，又以七警、朱经纬案等举例，说警员都有很大的压力。被问到警员蒙面难以承担后果，谭耀宗批评外界将重点颠倒，不断攻击警方执法，认为警员不应该受太大的压力。美国南加州发生校园枪击案，连枪手在内，合共六人中枪，两人死亡。事发在加州南部一所高中，洛杉矶警方在当地星期四早上七点半左右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中枪全部是高中学生，随即将各人送院急救。警方发现一个16岁的中枪者，相信他是枪手。警方调查发现，枪手在上课期间由背包拎出一支半自动手枪，向同学攻击之后再开枪自杀。有传媒报道，枪手是一个亚裔的学生，执法人员已经带走枪手的妈妈和女友问话，并且派人搜查枪手的寓所，犯案动机有待调查。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1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21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9.2，跌6毫；盈富基金26.55毫，冇升跌；建设银行6.24。升六仙，中国平安90.65，跌5毫；友邦保险77.4，升1蚊；瑞星科技51.9，升1.7；中国移动61.1，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5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98美元，卖出1,46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以下车站仍然是关闭的，包括荃湾线和观塘线的旺角站、港岛线的西湾河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东涌线的东涌站。现时东涌站的免费接驳巴士是在东涌站的上落客点，是东汇城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开的，就是东涌站的上落客点是在东汇城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开。另外，现时西铁线的屯门站亦都是暂停服务。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0点结束。轻铁方面，705、706和 751P 线暂停。封路方面，先讲港岛，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般咸道封闭，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都是封闭的。九龙封路，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哥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封闭，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的。康庄道北行封闭，红隧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七咸道南和畅运道交界亦都是封闭，旺角道不能右转入去西洋菜南街。至于在新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对开来回方向仍然封闭的，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呢一段来回方向仍然封闭的。现时呢科学园路呢在较早前已经重开返了，科学园路呢较早前呢封路就重开，但是呢创新路去大埔方向呢都仍然封闭，唐明街介乎唐俊街和宝康路呢亦都是封闭的。其他路面情况啦，最挤塞啦，交通瘫痪就是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和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呢，交通已经是瘫痪啦，龙尾已经排到粉岭公路近住菜园村啦。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和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呢是交通瘫痪啦，龙尾就去到菜园村。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都是挤塞啦，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角呢段呢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元洲仔。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元洲仔。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都是塞，龙尾就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全锦公路 去荃湾方向近住川龙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而西隧去香港方向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啊，龙尾海丽村；西隧去香港方向严重挤塞，龙尾海丽村；东隧去香港咧亦都系挤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东隧去香港方向龙尾丽晶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呢一段咧都系塞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 不加鬧鬼啊，後樓梯成日聽到有把女人聲在唱歌、啊、 飾演爸爸的陳家洛派出不得了去調查、 啊、一是這樣不得了啊，你一陣夜晚十二點去後樓梯那裡看看咯。 沒問題，黎姨小婷你們不用怕，有我福爾不得了出馬，好快水落石出吧，好啲！ 不得了，查唔查到只女鬼系边个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今晚九点半你会做些什么？一起出发找伊治奇兰杂症的灵丹妙药。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深入瑞典森林寻找冬眠中的红人， 希望从他们身上发现能够医治人类的解药。 骨质疏松、 肌肉萎缩、 心脏肾脏衰竭 都没有怕。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keep 住睇，药箱都变成手织箱。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成日都話活到老學到老嘅，唔知我呢個拍檔既然咁鍾意唱歌，佢有冇真係真心諗過學完吉他跟住去學唱歌，跟住就可以自彈又自唱，分分鐘可以遲啲名成利就唔係想名成利就話喺條街度做 busking 係咪？其实都挺好啊，如果你找不到學習的老师的话，我介绍过给你啊，我可以教下你怎样唱歌唱得更好的。我们有请每逢星期五他都想喜欢露两首唱下歌的曾志豪。 其实呢每一个父母呢他都是懂唱歌的。为什么啊、哦、通常他跟仔女说话去到最后就说啊，你现在当我妈唱歌啊，唔听嘅，系咯，所以桂花田，其实你都好中意唱歌噶。 唔系、哦，当阿妈系发疯多啲嘅、哦，唔系唱歌嘅、哦。 好啦，如果要唱歌嘅话咧，我就想唱呢首啊，噔噔噔噔，愿赢波归香港。哎、你留意啊。是愿赢波归香港啫，因为琴日咧有呢一个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 C 组嘅赛事咧，咁啊结束咗，哇犀利咯！港队首和，我扮下老正先，港队啊首和西亚劲旅巴林， 哇，唔得啊！扮两下，真系声都沙，真系老正地位，谁能代替？真系犀利噶，真系！因为香港队咧，竟然系首和咗咧呢个西亚足球劲旅巴林啊！嗱，你话巴林有几厉害咧？而家喺呢个世界杯亚洲区 C 组咧，佢系排榜首噶。打完琴日场波之后，佢有八分嘅。而香港队咧，打完琴日场波之后咧，首和有一分啦，所以咧总共有两分咧，而家起码赢咗柬埔寨先。所以我哋排紧呢个小组里边嘅尾二。嗱，大家都知噶啦，实力系悬殊嘅。咁但系。今日大家都见到报纸写法咧，都系话可以守得，其实系非常之厉害嘅。展现强劲嘅防守力，去到最尾咧零比零咧，可以咧保到清白之躯。咁啊，起码都攞到宝贵嘅一分。咁啊，喺成个过程里边咧，边个攞到最佳球员咧，犀利啦！叶鸿辉啊，系香港队嘅门神，得到最佳球员。咁啊嗱，你可以从另一方面，如果我哋客观啲咧，系。咁应该咧就因为对方攻势好凌厉，咁所以咧我哋嘅龙门咧表演机会好多，咁所以先至可以攞到呢、這、一个即系最佳球员。咁但系表演多都要把握到噶，都要做得好先得噶。所以叶鸿辉咧依然都系咧英鸿辉呢个外号咧都系冇改错嘅。嗱，成场比赛咧当然有好多嘅即系焦点啦。咁我特别想讲下咧就系、是、佢哋事后咧呢个技术总监啊，香港足球代表嘅技术总监咧，艾纳神啊，佢咧就讲咗番说话噶，佢就话啦，其实佢觉得香港队咧出色嘅球员真系唔少嘅，防守亦都好坚韧，不过佢话问题系点赢波先得噶？佢话呢个同其他球队比赛嘅时候咧，防守力已经展示咗啦，即系证明咗啦，但系佢话最紧要咧就系要赢波就要入波。佢话单靠防守没有进攻咧，就等同输波。佢鼓励大家做啲咩咧？佢就话啦，佢鼓励香港嘅即系各个嘅港脚啊。佢话喂，放胆外闯。佢话咧，即系去咩地方都好，去其他唔同嘅欧洲联赛，哪怕系啲三四线都唔紧要噶。佢话放胆啲，一定要试下出去咧落班，睇下可唔可以踢到波。佢因为咧可以增加大家嘅信心啦，见识啦。佢话真系应该要去外边先可以提升能力嘅。嗱，我觉得呢一个咧，唔单止系对一个叫做足球上面嘅建议咧，我觉得都系对一个即系人咧，佢嘅成长咧都好重要嘅。点解咁多人话要放羊留学啊，去出边浸咸水啊咁样？除咗你话因为即系可能去到外国有得镀金之外咧，我谂真系。凡系出过去外边闯一闯，见一见眼界咧，你成个人都会唔同啲嘅。咁所以呢、這、一个建议咧，你谂下啊，你话你系香港嘅港脚，你固然即系适用啦。你话普通嘅香港人，亦都好需要嘅。而且呢个外闯咧，我亦都觉得又可以有两方面嘅。你话真系要人在外地，直情离开自己屋企范围先至见识一下咧，固然系一样啦。但系会唔会系你离开自己嘅舒适圈？向外行一步都已经是外闯的了。譬如有些打工仔可能你说放胆外闯的，喂你转工可能已经是外闯的了。可能你转行更加是一种外闯的了。去不同的地方可以去提升一下，去见识一下。这个呢应该就是这位技术总监呢，我觉得不单止比香港的足球员，香港人呢都应该是要了解一下的。防守可以是对几强的劲旅都守得到。所以呢昨天也都展现出这个香港人呢好顽强嘅斗志同埋呢一个精神，系噶。你睇翻嗰个积分表咧，可能去到最尾，你话你都冇机会可以打败咧，即系最强嘅敌人噶。佢始终都系榜首啊嘛。但系起码喺一啲场合里边，我哋冇认输啊。系噶，原来唔认输都系赢嘅精神嚟嘅。风头火势，冇错。呢位嘅运动员咧，呢排都频频积极咁样去进行佢嘅步行热身嘅运动啊。不过佢热身完之后，正式嘅运动都系步行嘅啫，用步行嚟热身，正式运动都系步行。睇下佢几时可以用步行热身完之后咧，佢会话俾我听：，哇！我今日急步跑咗100 cm 啊，都好啊，嗬！我哋有请桂花田。 咁啊，每个人啊都要睇下佢自己个体能可以适应到系啲乜嘢噶嘛。咁我步行系我嚟讲已经系最大嘅运动啦。 要放胆外闯啊！人哋技术总监话放胆外闯，你试下行到去黄大仙区咯，行远一个区咯。 行远啲，行远啲，行远啲。做人都系要行远啲先睇到好多嘢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参与过一啲好特别嘅婚礼呢？ 啊，唔知你自己个婚礼咧，又系咪好特别嘅咧吓？你隔篱嗰个有冇俾一啲好特别嘅惊喜你咧？嗱，我听过啲新闻咧，即系睇过啲新闻咧，有夫妇咧就会以水底行礼啦，系因为佢哋系即系潜水员啊，热爱即系大海啊。咁有啲又中意动物园，又系中意呢啲动物世界啊。咁有啲咧就中意坐直升机，系啦，氢气球啊，摩天轮啊，跳江山啊等等啊，都可以成为咧婚礼嘅一部分。嗱，如果有份参与一次，其实相信都真系作为宾客嘅自己咧，都可能都不生难忘吓。喺重庆，佢咧有个有钱嘅男人，系啦，系佢哋有个称呼嘅叫做佢做土豪嘅。咁啊，佢亦都好中意直升机嘅。咁而太太咧又系一个空姐，咁佢哋结婚行礼啦，都希望可以咧，即系同啲关于即系上空嘅一啲嘢嘅有关啦。咁于是乎咧，个老公谂啊，究竟点样先可以令到个太太咧，即系有不生难忘，有一个好难忘嘅婚礼咧？咁于是乎，佢谂起啦，直升机，其实直升机都 OK 啊。咁但系直升机坐得嗰几个人，就咁其他宾客点啊？咁啊，佢唔系咁谂。佢咧，於是乎咧，佢租嚟一架直升機，仲要因為婚禮，仲要紅當當喎嗰個直升機。咁跟住咧就出現喺佢嘅婚禮裏面啦。咁跟住咧就喺婚禮進行中咧，咁即係啲賓客冇人知噶嘛，咁太太都唔知嘅。突然間，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呢只直升機都有啲聲響嘅，噗噗噗噗噗。跟住所有賓客都話：，佢咩事啊？做咩有個直升機喺上面嘅？咦，仲要喺嗰個婚禮嗰個範圍裏面盤旋，唔走嘅喎咁。咁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個直升機突然間撒下一炸紅色嘅嘢落嚟，哇！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因為其實由於佢唔可以即係低飛嘅，咁所以咧即係雖然咧就話好似望上去影上去好似一炸仔咁，其實數量都唔少。咁係咩嚟㗎？咁其實係一炸嘅鮮花加埋利是啊！哇！真係啲賓客咧，當即係跌到落嚟地面嘅時候，先到哇！原來利是啊咁。當然啦，呢個係呢位先生俾佢太太嘅一個驚喜啦。咁樣用一架直升機，佢中意嘅直升機，而太太又係空姐，咁即係都兩樣嘢都好夾噶嘛。咁跟住咧就將所有佢哋嘅利是啊、鮮花啊撒落去地面，就希望可以俾啲賓客都可以咧有呢個叫做驚喜啊。咁每人咧哇爭相咁去執個鮮花同埋呢個利是。佢話做呢個準備咧都做咗幾個月啊，因為都用唔少嘅利是啊，咁先可以殺到落嚟嘅咁。佢話希望咧即係自己可以同太太咧有一個難忘嘅婚禮嘅。咁其實咧見到個畫面都真係好特別嘅。咁唔知道我哋喺香港啊，大家參與一啲特別嘅婚禮嘅時候係會點嘅咧？會唔會好似嗰啲賓客咁不停咁樣搶啲利是啊？哇！多謝啊，多謝啊咁樣。當然啦，你有錢就可以咁做啦。但係冇錢有冇錢嘅做嘅。希望大家當行婚禮即係嚟緊日子你哋結婚嘅時候都有一個好難忘嘅婚禮啊！ 痛的双眼都透红，成为我的无悔的用这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是抱紙飛機行李上重。風吹的那天，似風箏無懼飛出天際，飛奔的那天，跌一跤還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復一身傷勢，那一天後果都不計。孤單的那天，你聲音留下窩心安慰，歡呼的那天，这遗憾都不枉费，天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身边为新的一天送见面礼。纯净的、柔软的、最天真的。 前固执，坚持前进的，要因起风信。如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如你今天在追忆结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风吹的那天，似风曾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烈日下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 陈柏宇同埋 VNP 啊，勇者的浪漫啊，吓10:56啊，吓我哋今日星期五啊，有平安大点唱，系、 okay, 啦， 加少少气温，相对湿度66%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黄耀祖咧，因为佢要表演啦，佢要做 show 啦， 系冇错， 咁所以咧佢已经请咗隔两天噶啦，咁希望佢嘅演出成功啦， 系啊，嗱平安咧就要靠好多唔同嘅即系部门去帮手噶，咁喺外国咧，咁啊有一个咧佢哋嘅平安守护神啊，消防员咧，咁啊有两个咧都系嗰啲。温暖新聞，你有冇發覺呢，你如果你係一個紀律部隊呢，你最鍾意睇到嗰啲新聞呢，通常就唔係淨係話你點樣英勇救火啊，咁嗰啲咁正面嘅，即係直接嘅、 哦啊。 最好呢就係嗰啲側邊嘅，譬如咪成日話嗰啲咩救嗰啲貓仔啊。嗰、 哦、 啲、 啊啊啊、 呢永遠都會再令你加100分㗎。 好窩心啊，因為呢、啊、因為佢消防員一定有佢嘅高度啦，同埋大隻噶嘛， 系冇错， 系咪？因为点救人？点 我啲艇系罕见嘅， 你呢啲系冇可能去做到消防员嘅，所以整定你得8后嘅啫。OK， 咁可能我得咧， 我知你得，如果唔系都有两个仔。咁咧，跟住咧就 监制，我投诉， 投诉咩啊？ 佢骚扰我。 咁啊，跟住咧，但系因为佢咁大只只身躯， 系啦，去救人，救嗰啲嘢， 抱住啲细猫仔，咁 系啊系啊。 哇！你净系觉得哇，嗰啲咩铁汉。 是啦，冇错，所以最近见到有两个新闻好似都系嚟自澳洲嘅，唔知一个澳洲定一个美国啦，总之都系消防员咧。咁有一个消防员咧，就系话佢好似都系澳洲啦，入去大火救完火之后咧，咁就发现咧佢就见到有一只羊咩咩，定系一个猫仔嚟噶，因为个动物我唔记得咗啦。 阿师兄啊，羊咩咩。同只猫就系两只，好唔同。 总之系个小动物咧，因为琴日我睇完个动物，我唔记得咗个咩品种喎、啊，真系。但系佢做咩咧？ 佢喂佢饮水， 佢唔系喂佢饮水，佢系剥咗自己件黄金战衣。 哦，系 笠咗喺佢身度，然后抱住佢行出个火场。哇！呢个画面都型到爆炸。嗱，真系唔系话佢咧，即系红豆豆咧攞住条消防喉咧先叫型嘅。 知道知道。 佢反而咧，好似你话阿天话斋，佢救一只小动物，佢攞咗自己件黄金战衣包住佢一齐行出个火场。哇！一百分啊，真系。 即系救人要咁，即系救动物一样咯，即系生命嘅，我系生命啦，好唔好啊？ 冇错。 即系消防员真系个长期训练咧，个脑袋就 系 救人， 救命，佢 系 救命嘅。 个生命 系 好紧要。 系啊。 但系佢系即系攞住嗰件，咁应该系羊啦，系嘛？ 我谂系唔记得咗。 系 啊，同埋咧，因为当你见到佢对小动物咧都咁呵护备至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反过来咧，你就会推论就系话佢对人一定系更加好啦，系咪先嗱？咁啊，所以呢啲温情嘅即系新闻 系 好重要嘅啦。第二单咧就真系澳洲咧又系山火啦，咁咧佢就话今次嗰个温情嘢咧就系一张字条，佢话呢个澳洲消防员咧喺救熄咗一场火之后咧，咁你知佢哋住嗰啲木屋啊好多噶嘛。嗰、那个屋主就发现咧，自己喺个大屋度咧就多咗张字条， 但系冇佢冇烧到嘅， 冇烧到嘅。咁咧张字条咧就写住咧，佢就话：，嘿，呢个系我哋嘅荣幸，可以咧保护你间屋。佢话不过唔好意思，我保唔到你隔篱个棚仔，即系佢有个细屋棚，系啦，但系间屋就冇事，隔篱嗰个小禅棚嗰啲就即系冇咗啦咁样。咁然后 咁温馨噶， 系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讲埋话自己系边度咩 边 队咁样，好似有系 啦，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再加个 P.S. 佢话唔好意思，我哋饮咗你一啲牛奶，系我哋争你嘅咁样。即系你好似见到个画面咧，就 系 佢哋好千辛万苦救完火啦， 救完咗，但系问题系想救埋佢个棚仔嘅，但系对唔住咧，真系都救唔到啦，现场 系啦。 但喺嗰下子，佢哋都需 杯牛奶， 都需要补充体力嘅。 系 唔好意思，我哋饮咗你， 即系好似有借有还咁啊。个屋主咧又展现出佢应有嘅好客之道咧，佢就同传媒讲：牛奶唔使还啦。但我会请佢哋饮啤酒咁样。 哎呀， 你话呢一啲即系纪律部队、消防员同埋民众嘅呢啲互动咧，遥远睇啊，都窝心啊。 有关嘅型号三个月之后先至有货，退款亦都要两至三个月。消委会接到求助，向藏浴公司发信之后，无奈就收到回复，话已经收翻有问题嘅藏浴同埋安排退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7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26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5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0元升两毫，盈富基金26.6升五仙，建设银行6.25升七仙，中国平安90.95跌两毫，友邦保险77.65升1.25，美团点评94.95升1.2，工商银行5.65升八仙。外币对其他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10.087，瑞士法郎7.918，澳元5.32，加元5.918，新西兰元5.003，欧元8.634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5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53美元，卖出146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铁路消息啊，咁以下车站仍然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咧就系东涌站噶，咁另外西铁线啦、屯门站都系关闭，咁东铁就火炭啦，至到罗湖落马洲站。 另外輕鐵的705、706和 751P 線呢都是暫停服務。另外港島方面，港九新界多處封路，在港島區薄扶林道介乎蒲飛路和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邊街山道，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鐵站，在九龍窩打老道和聯合道交界，聯合道近住香港浸會醫院，過和老街介乎達之路和窩打老道，漆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學來回方向，惠理道、公主道、西九龍走廊都不能夠轉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夠轉入去加士居道天橋，康莊道北行封閉，紅隧近住理工大學來回方向封閉，基利士南路只能夠轉入去模糊街，漆咸道南和暢運道交界封了，旺角道都不能又轉入西洋菜南街。在新界啦，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封闭，大埔公路近住马料水段，创新路去大埔方向和唐明街介乎唐俊街和宝康路都封闭的。由于很多车由于吐露港公路靠左落返科学园路，影响到现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较一段挤塞，因为车全部靠左落去科学园路出返去九龙，所以龙尾排到去圆洲仔。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另外路面最挤塞的地方都是那句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岭公路入大榄隧道都是交通瘫痪的，龙尾很长，排到去燕江村的，就是这三条路去大榄隧道方向都是挤塞，不是挤塞是瘫痪，龙尾排到去燕江村。另外塞的就是新田公路入上水方向跟着落马洲一段都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跟着大旗岭村，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荃锦公路啦，去翻荃湾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昌会啦。咁后少少嗰一段嘅扶轮径观景台一段咧，都系挤塞。西隧去香港方向挤塞，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海丽村。东隧去香港方向龙尾就短咗少少。咁头先就去到丽晶啦，而家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上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挤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周末要揾好节目。 你约我周末一齐揾戏睇，我都话冇问题。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就一於幫你約埋晚上十點到十二點，私分崔潔彤嘅《周末有情人》，同埋凌晨十二點到兩點，由梁兆輝主持嘅《自己人》，一齊嚟咯！ 嗱，我都話周末二台有好節目噶啦！ 醫生，我女女咩病啊？使唔使食抗生素啊？ 係流感，但唔使食抗生素。 唔係食抗生素，快啲好咩？ 錯，抗生素只能夠對付細菌。对病毒感染，例如伤风、流感，是冇效的。 哦，咁边只药退烧，边只药止咳，边我系咪问得太多啊，医生？ 问得好，问清楚就知道要食乜嘢药同点食啦。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1:12嘅啦，而家气温就系廿度气温，相对湿度64% 啊。系啦，咁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都系会订酒店啦，系咪先？咁但系订酒店嘅时候咧，都有唔同嘅拣，即系种类拣 有啲 选 择啦，系。 系啦，譬如你可以拣即系酒店嘅，咁啊有晒服务设施啊等等嘅，你可以拣民宿系啦，又民宿即系住人哋屋企，即系人哋即系俾屋企 做酒店咁样嗰种啦。 咁有啲咧就系嗰啲叫 apartment 咁样，系啦，咁又有规模啲嘅，咁又唔同啲嘅，咁啊。即有不同的种类揀的。咁啊嗱，我就冇试过喺大陆订个酒店，但曾潮你试过噶嘛？系咪？ 有，冇乜特别嗰度。 哦，即都顺利。 因 为 我都系用，其实你而家因为太方便，你用同一种 app 啫嘛，即系譬如，譬如你用嗰啲订酒店 .com 嘅边款都好啦，咁佢又包大陆酒店噶嘛。 咩？但系有冇试过真系？咦，货不对版 喎。 咁 又冇 喎， 又冇喎。 嗱 ，OK， 因为咧，我 可能我接受能力又好高咧，我见到咦。阿田嚟嘅 OK 啦，咁样， 总之有个人好过冇人啦。 系啦，唔系佢开门俾我啫，系啦，好啦，系个 reception 都系咁上下啦，咁样。 但系咪有时就系真系你望到嗰间房，你就谂住去订，我系谂住去到就系嗰个样噶嘛。 咁呢啲我试过香港嗰阵时啊，我有一轮四海为家嘅时候咧，我好似同你讲过，我拣咗间尖沙咀嗰间酒店，佢有特价啊嘛。咁我睇嗰张相好靓噶，又光猛又大咯，哇正啊！下边仲望住唔知咩天文台度咁靓嘅，去到哇，你摄影技术一流啊，残啦、啊、黄啦、啊，即系佢唔细嘅，但系残咯，即系原来系一间好旧嘅酒店啦，已经。不过佢影张相咧，富丽堂皇咁样咯。 O K， 啊嗱，就系咁。 即系呢啲咯。 咁咪呢样已经唔系符合你啱啱想拣嗰啲啦。 但系咧，有阵时咧要如果残旧咧，你就好难睇嘅。但系有啲大细咧，譬如我试过又系 book 一间酒店咧，我嗰阵时求有张书台做嘢啊嘛， 系 佢声称有张书台嘅，去到咧我发觉咧啱啱好咧摆到你个首饰袋啊，挤唔到嘢噶啦。咁我后来就怪自己，其实人哋有写到俾你睇咧，佢间房有几大嘅，佢间房个面积都系得咁大嘅，咁边挤到书台啫？咁但系你又俾佢嗰个图片蒙蔽咗咯。 因为佢哋通常嗰啲图片咧都有个广角镜 啊， 系 啊，佢唔知点影到好大咁样 嘅 真系。 嗰啲角度其实影出嚟咧都系啦，即系你觉得哎好可以嘅，啊好多时咧。所以你要睇真實嘅資料咯，真實嘅資料係寫住有乜有乜有乜同有乜啦，咁啊兼睇埋圖片啦，再睇埋評語啦，係咪先？即係都係大交叉。 咁就會俾人哋呃得更加透徹啦，係啦，全呃咁樣。 傷透你嘅心，但係問題你去到你又冇人要噶嘛，係咪先？ 而家點樣啫佢？ 咁而家咧喺大陸啊，我想都想講我自己的經驗。啱啱咧就係去旅行嘅時候咧訂咗間酒店啦，咁啊喺網上面訂嘅時候咧都見到嗰、那個叫做，因為有啲酒店會有窗同冇。 系咪？价钱都有啲唔同噶。 喂，价钱可以争100蚊一晚噶，系啦。咁当然都会试过因为喺台湾都试过住冇窗咧，都有真系有啲局促嘅。因为你都想打开窗，又有阳光晒下间房咁样啦吓，咁类似咁啊。跟住咧就去 book 啦。咁明明咧嗰个价钱，因为肯定咧即系喺网上面睇到系写住冇窗，个价钱系平啲嘅。咁跟住咧 look 落去咧，跟住就再睇啦。其实 check 咗好多次嘅，但系佢又冇写有窗。佢冇写有窗，即系 suppose 佢有窗啦，系咪先？ 你可以讲多次，佢冇写有窗，即系 suppose 佢有窗。 因为佢写冇窗嗰啲房，佢系冇窗噶嘛，佢写佢真系冇窗噶嘛。 咁佢可以调翻转噶，冇写有窗咪即系冇窗咯。 又唔系， 系咪先？ 系不过咁，因为 佢冇包早餐嘅，佢冇写出嚟，唔通你话？咦，你冇写话有冇包早餐，即系有包早餐啦、啊。就唔会咁噶嘛？ 咁呢样系另嘅，唔系喎，真系因为冇窗房系比较特别噶嘛，系会话俾客人听呢个冇窗房，所以真系个价钱平啲嘅。咁我跟住拣啲有窗嘅房去订啦，唔系因为点解咧？我都睇埋张图，佢系有窗嘅。 但系会唔会同一张图嚟噶？我试过睇好多唔同嘅房型咧，我睇四人房、睇五人房、睇七人房。 系 啊，佢有啲好懒，佢都唔整多两张图片 嘅。我真系奉劝大家咧，即系亦都唔想喂人哋去旅行，一心好开心咁样，都唔希望有啲唔开心事发生。唔该，可唔可以即系 update 下，即系 叫做最后你嗰个有窗变冇窗嘅，原来最后都系 最系啊，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佢去到嗰间酒店咧，佢就话哦，如果你想要有窗嘅，你加钱啊，咁样咯。 OK。 喂，咁但系问题喺你网站嗰时已经俾咗贵嘅价钱噶啦嘛。 但系呢个都未算系啊，咁佢起码只不过系佢冇讲清楚有定冇啫。 其实唔系啊，因为咧佢喺嗰个叫做房间资料嗰度啊，系写住有窗帘啦，有活动窗啦，即系有窗帘同埋有咩遮光布等等嘅嘢噶。 有窗帘但系冇窗咁有创意， 唔系所以就系话嗰 即系佢话俾你听有厕所板嚟，冇厕所一样喎而家。 即系咁咯，所以就话喺网站订咧，肯定咧就系订有窗嘅房嘅。 Okay, okay, 但系去到咧，结果咧佢就话唔系，你家系冇窗房。 好啦，咁而家大陆嗰个系点咧？ 而家大陆咧就即系所以大家要留意住。而家、大陆咧佢就话啦，民宿佢出事喺民宿嗰度嘅。佢话咧哇啲民宿离谱到咧，咁佢就话咧即系货不对版得好紧要。 系。 咁譬如佢会嗱。我唔知点解佢可以订埋楼层嘅，我哋通常都去到先睇佢安排咩楼层俾我哋噶嘛。咁佢就明明订六楼啊，预订咗六楼，佢又竟然俾廿几楼，可能佢哋知道咧嗰啲 lift 啊，可能唔系几即系住咁高入排等噶嘛。咁啦，第一个唔好处啦， 算小事啦。 呢个小事真系小事。咁跟住第二咧，佢就话啦，喂，明明咧睇到你嗰张相咧，嗰间房成100尺嘅，即系举个例啦吓。佢话至少平方米添啊， 100平方米成千几尺噶啦， 成平方米啊， 千几尺噶啦。 房间，因为佢住民宿啊嘛， 系啊系， 佢话成千尺嘅，几乎点解嚟到得300几尺价咁样？佢点解会货不对版得咁紧要？ 主要都系建筑面积同实用面积啦。 系啦，唔知 系啦，我哋建筑面积一千尺，实用面积300尺。 但系问题是你订咗啦，咁你得呢度订嘅啫嘛，佢俾你要唔要啊？咁啲人就投诉啦。咁仲有一样就系话。咁你都会睇下嗰度有冇厕所噶嘛？好啊，佢真系影到有厕所， 系公用嘅。 跟住咧，原来佢系影咗公厕嗰个厕所牌，话有厕所。跟住佢话嗰厕所喺边度啊？系啊，出街系啊， 住个公 厕咯。喂，佢话真系完全啲旅客就话，喂，我搞 咁你好难顶噶，厕所 好离谱，因为你想租一间民宿，你都希望唔系共用，你自己用噶嘛，系咪先？咁佢就话呃人呃到离谱，咁于是乎就上网去 投诉佢啦， 唔系投诉啦，咁跟住即系劣评啦咁样。佢话咧嗰啲叫做网站咧，又系即系用一啲叫请打手。方法咧 闹翻佢， 闹翻佢咧，话唔系咁啦，即系系咁不停咁话好啊，好啊，好好啦咁。但系佢话啲网站咧，佢话可以去做到咁样咧，即系嗰个叫做 造假， 业主啊，即系租出嚟嗰个人咧，咁佢就话咧，如果当嗰啲劣评太多嘅啦，佢会退出嚟，即系话我唔再做呢个屋主啦。退出嚟之后咧，下次用另一个身份又再摆翻上去上面，重蹈覆辙。佢话哇，呢啲网站唔掂到， 即系好似香港啲酒家咁样咧，执咗粒。 系啊，改个名， 遣散都唔遣散啦，走佬噶啦，啲人咧全部冇钱收嘅，跟住佢改咗个名就变咗陈大文。 系啊， 咁啊开翻噶啦。 佢呢个佢话离谱得紧要，佢话咧往往啲民宿咧，佢就系咁俾一啲咁唔负责任。咁唔负责任嘅负责人咧，佢又搞到佢有啲旅客咧，佢话好唔开心啊咁样咯。 即系嗱，我觉得吓，我其实就冇试过订大陆嘅民宿，因为如果你酒店同民宿又唔同噶嘛。 当然啦。 咁我就会觉得咧， 佢喺北京啦呢度。 即系因为民宿最后就靠嗰个屋主咧，自己嗰个即系责任意识。就好强嘅，就同你嗰啲连锁集团酒店咧，起码都有个集团睇住咧，就争好远。 唔系啊，咁起码个酒店系有个酒店喺度啊嘛，你点都有房安排。 所以我而家就话咧，如果你拣民宿咧，咁你就 好冒险，我觉得 你就即系更加要拣一个咧，你会觉得当地嘅人民质素咧系会令到你放心，因为最后其实信个屋主，或者信嗰、那个即系用家嗰个住户嘅啫。咁而家你究竟系信一个集团定信一个个人咧？头先嗰啲就真系好良莠不齐，真系。 完全都系唔掂到啊！仲有啊，佢话咧，佢有一个咧，其中咧系讲紧。你一定会 search 个地址喺边度噶嘛？系咪先？ 冇地址，唔系即系鬼地址嚟噶。 唔系佢得个范围。 哦，即系北京啫，就咁写住。 因为咧民宿咧好得意，佢唔会俾你，唔知点解咧系当你真系交咗钱咧，佢先好似俾。 有啊，嗰次阿祖佢哋咪话咧，佢唔会讲晒成个地址俾你，因为 区咁俾你。 因为如果唔系咧，佢譬如我而家透过风骚网站订嘅，你 系 譬如你住乐富2楼7C咁先算啦，二楼 C 座嘅。如果我一早睇晒你个地址，咁我使鬼嚟风骚网站，我直接打去二楼 C 度，你系咪桂花田啊？你嗰个屋系咪会出租噶？喂，我直接同你丢啦，俾网站500蚊，我直接俾你400蚊，你可能要代晒咪得咯。 所以我即系惊呢样 嘢。我上次听过佢哋有订过民宿嗰啲咧，佢就话佢唔会透露完整地址。 哦，系啦， 你净系知 个 地段， 系啦， 你附近系乐富广场啦，总之你要订嘅就揾我。 嗱，佢 系咁咯。 跟住佢话咧，其中有个顾客话。佢话佢个地址同佢嘅实际，你知唔知啊？佢话多出半条江河啊！ 多出半条江河。 江河咧，谂下几咁远。 哇，即系交即系 好 远。 因为佢大陆啊嘛，所以佢用江河。 即系哦， 江河嚟。 即 系 会唔会你本来以为住沙田，点知原来喺 屯 门？唔系嘅，大围都好啊，咪都隔条城门河啊都。 即系咁。 系咯。 佢话哇， 咁太远啦，真系。 佢话即系佢离晒谱啊！佢话所以咧，即系对啲市民嚟讲，即系对啲旅客嚟讲，佢真系好唔掂当，佢系民宿啊，讲紧啊咁样咯。所以佢於是乎真係投訴，投訴又點啫？佢啲人啊，一個唔該，佢又甩咗出嚟嘅，變翻第二個名字去登記嘅，你都拗佢唔到噶，係咪？ 係啊，所以不過估唔到北京應該係之前佢京澳嘅時候咧，就大力推廣過一輪嘅，因為佢哋歡迎，因為嗰陣時咧仲要啲人好中意住佢哋啲胡同啊、四合院裏邊咧，所以有一輪佢哋就大力推廣咧，就話歡迎大家嚟住佢哋啲民宿啊咁樣咯。日本而家咪規管咯，即係所以佢都係京澳，大家都京澳啊，不過佢東京啫， 係啦，東澳佢。 系啦，都叫京澳啦咁样。佢哋都话要规管咧，就唔系可以即系咁无限量可以做到民宿出嚟咯。 有限，同埋真系要即系严格去处理。 但系真系你一讲开北京咧，我成日住酒店咧，但如果即系仲有得翻大陆嘅话咧，北京嘅四合院同埋胡同咧，真系好想试下住。 嗯， 即系佢比起你一般就 咁。呢个系唔同嘅感受嚟嘅。 因为胡同里边嗰、那个即系叫做巷仔之间咧，跟住嗰啲即系邻里啊、街头街尾啊，好多嗰啲老外啊， 嗯、 特登就喺度包房啊，住里边体验嗰啲胡同嘅生活啊。 嗯 嗰啲胡同生活其實咧就等於當日你見到王菲倒馬桶一樣啫嘛。 啊，係啊，知道啊。 係啦，但你要覺得即係哎呀，很有味道啊。 住一陣就得咯， 咪佢住一陣咯，係啊。 即係咪話體驗同埋感受下當年啲人係究竟點樣生活？ 同埋好貴㗎，如果你話住北京嗰啲四合院咧，佢哋就係知道多。 好似因為細啊嘛， 唔 係 細啊， 唔係 因為少咗，因為佢拆好多啦，同埋佢知道搶手啊，佢知道好多外國遊客咧中意體驗呢一個咧叫做北京老北京嘅味。味道，所以佢哋咧翻新装修完好靓咧，一啲都唔平嘅。我有一轮咧，我成日揿嗰啲旅游网站嘅时候咧，有好多已经系长期爆满啦，又或者一晚咧都起码要千几蚊一晚。 我就想问，使唔要系八百至一千？ 要啊要啊，佢如果精致啲嗰啲咧，但系即系睇张相好靓嘅。 嗱，记住大家都系咁讲啦，睇张相同睇真实嘅系真系好两年，即系好两回事嚟噶。 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是一滴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听到朋友谈起你的消息，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有高也有低，那离开去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 续相遇，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神奇。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 萧雅轩啊，《窗外的天气》。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的欧善仪，亦都是我们的实习刊物大学线的记者和编辑。咁好荣幸，我们的报道《自闭共融路远》就得到了2019年第23届的人权新闻奖，咁就是学生组别六项的大奖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九州女子组合 Link， 私は Link です。 对香港乐迷的印象及歌曲发展路向， お、はい、Link の貝月ラナ。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到四至五，天空海阔达元号 Link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 Link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再做呼吁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系啦，咁啊可以网上留言啦，咁啊 fax 号码23396453啊，仲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同你读出点唱。 系啊，星期五啊，平安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警方正系尽最大努力同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清理吐露港公路嘅路障，务求短时间回复交通。警方表示，留意到暴徒声称今朝早大约6:00会开放吐露港公路南北各一条行车线，短暂恢复道路交通。但事实上，路面上仍然满布杂物和玻璃碎等，严重威胁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警方又表示，当相关部门试图清理路障的时候，有暴徒用弓箭、硬物等指吓外判工作人员，严重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由于公路上仍然满布硬物，加上缺乏指示牌和雪糕筒等指示交通措施，贸然开通公路必定会对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警方表示，截至今朝早上午10:00，吐露港公路已经被恶意堵塞将近60小时，严重影响新界居民的出行和紧急服务。警方对于暴徒继续瘫痪交通网络、罔顾民意的行为表示极度遗憾，再次呼吁中大校方应该履行相关承诺，尽快回复社会安宁和交通秩序。港铁表示，东铁线陆续恢复红磡站至火炭站的列车服务。早前九龙塘站有人投掷汽油弹和进入路轨范围，港铁为了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暂停东铁线红磡至火炭的服务。一批防暴警员到东铁的九龙塘站月台持长枪戒备，车站人员和消防员手持灭火筒走落路轨。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四早上以最快速的方法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正式启动热线程序。提案人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努比奥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只要没有议员在限时之内提出反对，法案 可在参议院大会上不经辩论或者投票当作一致赞成，最快在下个星期一通过。彭博通讯社报道，卢比奥在声明之中提到，全世界都目睹香港人每日捍卫长期享有的自由，美方必须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讯息，和港人站在一起。根据参议院议事规则，热线程序需要大约一日，但是麦康奈尔未有如期结束热线程序，预计将会跨越周末。消委会测试13款润手霜，11款声称干燥至非常干燥皮肤适用的样本之中，2款在减少水分流失效能的表现比较逊色。另外8款样本的标签列出可致敏的香料成分，提醒皮肤对于香料容易过敏的消费者要小心选购。消委会的测试发现，各样本的表现平均，二种评分5分，近80%的样本的总评分达到4至4.5分，各样本的价格差异颇大，每支零售价由大约24元去到210元不等。消委会说，现实生活之中，消费者不会在涂抹润手霜之后全日不沾水，所谓24或者48小时保护舒缓等的声称的实质意义不大，无需特别追求富有那等宣传字句的皮肤护理产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5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3,06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5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0元，升2毫。盈富基金26.6，升5仙。建设银行6.23，升5仙。中国平安90.9，跌2.5毫。友邦保险77.8，升1.4。美团点评95元，升1.25毫。中国移动61.15，跌5仙。工商银行5.64，升7仙。汇丰控股57.8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08.6，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3点，升182点。港金现价报13,6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13美元，卖出1,46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以下车站仍然系关闭，包括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东铁线嘅火炭站至到罗湖站啦，同埋落马洲站都系仍然系暂停嘅。咁就系火炭站啦，至到罗湖站同落马洲站仍然系关闭。另外西铁线嘅屯门站亦都系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0点结束。轻铁方面 ,705、706和 751P 线会暂停。封路方面，在港岛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仍然是封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哥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和红隧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无 湖街、漆咸道南近住畅运道交界咧，仍然封闭。现时旺角道不能右转入去西洋菜南街。在新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封闭，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留意啦。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这一段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创新路去大埔方向就封闭，唐美街同埋介乎唐俊街同埋宝康路亦都是封闭的。咁讲下一啲路面先啦，最挤塞嘅咧就系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咧，交通系瘫痪啊，龙尾去到菜园村。咁就系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咧，交通瘫痪啊，龙尾去到菜园村。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落马洲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回旋处。粉锦公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都系挤塞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大埔滘一段塞。另外，大埔公路去翻上水啦，近住骏景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御龙湾。另外啦，荃锦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川龙啦，同埋朗日峰咧一段都系挤塞。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一带都是塞的。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啱啱嗰个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塞，龙尾排到去大榄。西隧去香港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啊，龙尾海丽村。东隧去香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东隧去港岛方向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房屋委员会全力支持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二台一众 DJ 全力声演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你千祈唔好谂住将个公屋单位当系货仓咁用啊！ 公屋资源好珍贵噶，系起俾嗰啲人住噶嘛，哎呀，点可以用嚟做其他用途噶？ 重温公屋快活人广播剧，请登入 RTHK Team Power 嘅特备网页啦。 由2020年1月起，在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下，不只有高龄津贴，还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处等约见就得。而居住广东或福建的长者，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申请，就不用先回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再次呼吁啦，0855可有点唱18723881872388 啊吓！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吓 ，fax 数码23394535325度，气温相对湿度63%。 嗱，我哋细个有学过一个教训啦，贪字得个贫啦。 系啊系啊 系啊， 你应该唔好忘记呢件事。 系啊， 因为好多时都系贪住之后咧，结果你贪平啦，买咗啲平嘢，结果咧，哎呀，用一阵唔得咧，就要再买个，其实都得不偿失噶。 嗱，我呢个贪咧就唔系一般嗰个贪心咁简单。 是什 么？现在那种呢就是嗱，什么叫做还有另一句说话的，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就是着数你是拿了，其实你就真的不用呢，就是周街唱的，就是 什么什么不用得了便宜，就是说我屙底了，不用周街唱。 是啦，就是你譬如举例，那个店员卖东西给你，是卖便宜五蚊给你的。咁你攞咗着数，你应该系最好嘅方法系咩咧？ 哦， 多谢一句就走噶啦嘛。 Okay, 你又唔好真系同人讲，喂，车我琴日落去都唔知几正啊，平咗五蚊俾我，嗱咁你就衰啦。 哦，嗰啲晒命噶嘛， 你一晒命咧、哦，通常咧你系谂住即系贪多少少光荣啊、荣耀俾你啦， 叻 咗咧，嗱你一日就累咗嗰个店员。做咩你无端平五蚊俾人啊？吓咁啊衰咗啦！一系咧就个个走去问佢攞，以后你就冇钱攞啦。 点解 人有我冇啊咁样。 嗱好啦，咁而家咧呢个古仔咧就嚟自俄罗斯嗰度啦。 死都成日都谂住如果系因为咁样可以开心 share， 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着数。 你要谂下自己呢个 share 又会唔会害到人，或者、 oh, okay. 或者会唔会其实你自己系？即系女街坊嗰只啊，嗱，呢个系点样开心 share 咧？ 咁周到。 系啊，佢呢个几得意嘅，佢就话咧喺俄罗斯有一个男人咧，佢搭飞机嘅时候咧就带埋只猫一齐出去。咁咧佢哋就几好嘅，原来咧话猫咧或者嗰啲动物宠物咧，咁佢可以跟埋你一齐搭飞机。 啊，系啊，佢有个限制嘅，即系好似手提行李咁样嘅。 系啦， 唔知几多 kilo 咁样嘅。 冇错啦，冇错啦。咁咧嗱，佢就话好好巴闭啊，佢咧好似系坐商务添啊，真系。 咁有钱就系可以任性噶啦。 系啦，嗱。但系咧，佢就好似阿田所讲啦，因为有大细重量嘅限制。 你唔都带只马喺度啊，俾你上机咩？系咪先？咁梗系要有限制啦。 系啦，咁咧原来咧，佢话佢嗰个规矩咧，就由莫斯科佢由咧北欧拉脱维亚就飞去俄罗斯海参崴。当佢喺莫斯科转机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原来咧去海参崴嘅嗰个航班咧。嗰只猫啊，或者嗰只宠物嘅重量咧，净系准八公斤或以下。哦、如果你重过嘅话咧，要寄仓。 哦 ，OK， 好。 系啦，咁但系佢爱猫心切，佢唔愿意同佢分割，系咪先？吓，呢啲不割只，绝不肯嘅咁样。 八公斤即系十几廿磅噶咯，系嘛？ 啊， 八 kg 啊嘛， 系啊系啊，八公斤咯，系啊系啊。 我都好大隻㗎喎，其實。 我哋又暴露我哋嘅數學常識出嚟，總之八公斤就八公斤啦，就係咁上下啦，係啦。 十幾磅咯。 係啦，總之佢話如果你係十公斤嗰啲貓呢，就一定係會就要寄倉㗎啦。佢嗰隻貓幾重呢、嗯、就係、是、十公斤或以上。 咁咪加钱得唔得？ 唔得， 咪即系嗰啲行李咧，过重你都要加钱嘅啫。 唔得，系啦，唔得。咁点算好咧？超重咗两 kg 咁样，因为佢七同埋十嗰个分别啊嘛，八同十嘅分别啊嘛。 系。 嗱，真系佢又唔舍得俾佢寄仓，咁、但系冇理由你唔飞噶啦嘛，你都未到目的地嗰度转机啫嘛。佢、竟然咧，佢竟然喺网上面咧就谂到一个办法偷龙转凤。 即系佢攞咗。 因为原来咧好得意噶啦， 唔系嗰啲猫系冇样型嘅。如果譬如你都系嗰只波斯猫嘅，咁嗰啲款都系波斯猫系嘛？ 因为佢 个样差唔多嘅。 佢系啦，其实佢系点样咧？check in 同埋咧入闸系两条队嚟噶嘛 ？check in 同埋入闸系两条队。咁于是乎咧，佢系即谂到个方法，佢喺网上面咧紧急呼吁咧。 咁要入境噶？ 嗱，你听我讲埋先。佢咁样嘅，佢紧急喺网上面呼吁，佢就话：喂，会唔会人可以帮我啊？我而家咧就准备要转机。 众筹，众筹可以有帮手嘅。 系啦，会唔会有得顶包啊？咁样 吓？ 系啦， 即系将佢自己重嗰只猫换咗第二只轻嘅猫啊？ 但系佢最终目的系要带重猫上去噶嘛？ 系啊，啱啊。 所以佢个运作好复杂噶。佢咧就成功联络到有一个咧又系猫奴，佢就话知道，哎、兄弟。你只猫遭遇呢个困境，我帮你点帮佢法呢？佢就话咧咁啱咧，就喺一个住喺机场附近嘅一个猫主咧，佢就带咗只同佢差唔多样嘅猫，我都唔知嗰只叫咩种啊！你当嗰啲啊，系嗰啲虎纹猫啊，咁上下啦，好啦，带咗嗰只猫嚟，同佢差唔多样嘅，但系咧轻好多，重七公斤嘅啫，就即系啱啱符合规矩嘅。咁然后咧，佢就话佢带住呢一只假猫，就去 check in 登记。咁佢就话：先生，你贵姓啊？ 即系柜台嗰度。 冇错，佢就话：喂，我系啊，我 系 啊 ，Tony Chan， 我要带埋只猫，得冇问题。嗱，你只猫喺边啦？ 磅 一磅 ，OK， 七公斤。呢只猫可以跟你一齐入仓。咁然后佢就话：唔该晒。 即系俾机票佢啦，咁样。 系啦，攞埋晒啲文件啊，嗰啲唔知 boarding pass 之类嗰啲啦。 好。 咁佢就去翻中间位， 跟住 然后就见翻，喂，俾翻只猫你。佢就带住佢嗰只真肥猫咧，就连埋嗰个假肥猫嘅证件一齐就上去。咁学你话斋，猫唔会影身份证噶嘛？ 咪就系咯，佢冇咩噶嘛。 系啦， 系啦。 咁同埋七公斤同埋十公斤咧，你肉眼唔能够即刻睇到，即系你可能系肥啲。 唔系喎，可能都七同十都差三个。 你唔会即刻睇得出噶嘛 ？OK， 唔系我谂嗰啲叫做。 你同望你边个重啲啊？ 咁 睇唔出噶嘛？ 多谢 阿莫，唔好意思啊，系啦，睇唔出噶嘛？ 咁睇啲职员会唔会都唔系喂睇证件嘅啫？ 系啦，佢就系睇你证件啫嘛。 因为都应该话你头先去到我 check 过噶嘛。 因为冇人谂过你会偷龙转猫噶嘛，咁所以咧嗰啲机场保安啊，所有人咧就好如常咧就俾佢进入。 系啦系啦， 你人嘅证件齐啦，猫又办咗手续啦，咁咪入去咯。嗱， 咁样唔系几好。 咁点解会识穿呢？ 哦，系点解会识穿、啊？ 我头先第一个教训就系话，人哋俾咗着数你啦， 使唔使周围唱啊？ 佢自己周围唱啊？ 周围傻仔， 佢自己周围唱啊？好啦，即系佢意思话，佢影住只猫同佢自己啦。哎呀，真系好啦，要多谢要感谢咧，帮我今次顺利过关嘅人咁样，跟住咧，等我可以同猫猫咧，可以一齐飞去第二度咁啊。 佢就咧上咗去， 即系佢喺度晒命。 佢就上咗去自己嗰、那个即系坐商务啊嘛。 系啊系啊， 有支香槟，跟住隔篱就摆只只只肥猫喺度。嗱，我就唔知佢嗰个 pose 咧有冇写得好出位。 系。 咁 但 系 可能佢识佢嘅人都知道佢只肥猫嚟啊嘛。 唔系，但可能佢只猫咧，学你话斋，十公斤只猫身咧， 应该系同只七嘅七 kg 即系又真系争咗三 kg 啊，真系几劲嘅， 真系争好劲噶。 即系好衰唔衰？佢又影咗自己只猫同佢合照咧，不停喺度摆上去啦。佢仲要唔系净系影个猫头，又抱埋佢起身咧，成个身咧圆咕碌咁样咧，一条水桶咁样。结果 边有咩人发现？ 呢一间俄罗斯航空就注意到佢呢个 pose。因为真的我又看不到他文字有没有劲炫耀自己的功绩呢，就引起俄罗斯航空的怀疑，最尾呢就调查了。 为什么他这么快可以调查到他的为什么 是啊，他就说呢， 落机的时候 他就调查了，证实他真的掉了包，他真的掉了包。咁於是乎嗱，佢又唔會罰佢冇得上，佢又冇得坐嘅，都坐咗啦已經。但罰佢嗰樣嘢咧，我相信桂花田如果聽到咧，如果嗰個係你老公，佢為咗只貓咁樣做，我諗咧你打到你老公咧，豬頭喇叭嘴都似。知唔知罰咗佢咩咧 ？OK， 應該好嚴厲嘅，係嚴唔嚴厲嘅先。 對你嚟講，作為你一個咁中意知慳識儉嘅師奶，呢個懲罰你簡直想碾死阿華。如果係由佢做嘅話， 佢以后买机票 同买机票嗰啲嘢有关嘅。 啊，罚佢以后买唔准买机票，即系唔准坐呢间航空公司。 你辛辛苦苦储咗64.3万公里嘅嗰啲 mile， 全部罚冇晒啊！而你知唔知64.3万公里 系 乜嘢？系可以七次香港来回波士顿。 知道。 咁你话俾我听。 喂呀， 你一系就 罚我钱啦，点解要罚我翻嚟坐？我唔明咯。 因为可能罚钱咧，航空公司佢冇法例噶嘛。即系罚钱，你会额外罚佢，可能你又违反咗咩吸烟啊嗰啲先得噶嘛。但系罚可能理数咧，可能系佢哋自己航空公司嘅政策咧。我而家决定唔俾呢个优惠咧，我唔知系咪咁嘅分别。但 系 你谂下最大教训就系，你一系就俾只猫嗰一程就坐机舱，咩事都冇，都已经偷咗鸡啦。你唔使话俾人听噶，你忍一忍手啊，咪净系最多话我同只猫一齐坐咪算啦。 系咯， 何苦？ 你话诶，猫猫可以陪住我一齐去旅行咪算咯。 够噶，其实 真系有时真系唔好， 唔使去得咁尽嘅， 咁尽啊！ 二台通识60秒。 你上次问我印尼有乜嘢特色地方可以去嘅，我问咗几个印尼朋友啊，佢哋话你可以去拉贾安帕群岛。 咁啱嘅，我上网揾过资料，都觉得拉贾安帕群岛好吸引。佢又叫四王群岛，位于印尼东部嘅西巴布亚省，拥有540种珊瑚、1000多种嘅珊瑚鱼，同埋700多种软体动物，系世界珊瑚礁同水底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嘅生物库嚟噶。 佢被认为系潜水爱好者梦寐以求嘅地方。你中意潜水啊嘛？呢度咪啱晒你咯。除咗潜水，喺拉贾安帕岛上面众多嘅茂密丛林当中，都可以揾到各式各样嘅鸟类，例如天堂鸟、当地特有嘅有袋类树上动物、维吉岛巴布亚斑袋雕。 除咗自然景点以外，听闻当地人咧非常热情噶，见到游客咧都会用歌舞去欢迎佢哋噶。可能咧，我去到都可以学翻啲传统舞蹈翻嚟。啊，不如你介绍啲印尼朋友我识啊，等我学翻几句印尼语，可以同当地居民倾下偈嘛。 你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啦，嗱，咁我今日上个礼拜咧就讲立冬啦，古时人立冬系点样过啦吓，咁我今日 咧就承接翻咧嗰只牙啦。哎呀，但系真系唔好意思，阿祖祖咧成日都话，哎呀，我想睇下点样剥牙咁样成咧咁。但系今日佢又唔喺度，唔好意思啊，祖祖你可以上网重温听风 show 嘅。不过 佢一定好想听啦， 佢点样剥牙咧都冇得讲住。 可唔可以讲剥衫先 啊？系啊，嗱，之前咧就上前个礼拜咧就讲咗咧古人嗰啲牙啦、牙签啦，跟住点样刷牙法啦咁样，佢点样保护？其实古人咧都好着重佢啲牙齿嘅，因为好多古书咧都有写到咧一啲关于牙嘅嘢啊。嗱，有一个咧系咁讲嘅，世人奉养。往往导致早瘦口，不若将饿而瘦，去齿问所积，唔系去齿间所积，牙亦坚固咁样，即系意思系话咧，即系话总之你食完嘢之后咧，早就攞下口啊，咁你啲牙咧就可以保持得好好，同埋好坚固啦。 系啊，嗰阵时佢哋亦都会觉得牙齿好珍贵咧，就好似嗰啲金一样咁样噶。 啊，可以，即系牙齿当金使啊，系咪啊？唔该晒， 我就想讲呢句，即系佢洗牙嘅时候就当洗金咁样咧，哎呀， 所以好保护住系嘛，系啦，所以咧古人咧懂得保护牙齿嘅重要性咧，就每餐饭都啷口啦，早晚刷牙咁样，先至可以 keep 到咧佢唔烂啊。可能即系古时佢都会觉得，如果牙痛烂牙系即系。未有牙医得咁好嗰、那个， 我谂牙痛惨过大病，应该就算原始人都系咁咁样谂噶啦，系咪先？ 如果保养得唔好咧吓，会烂咧嘅时候，咁真系烂咗啦，有烂牙啦， 系 有冇得补啊？ 以前我谂应该有嘅， 咁用咩补啊？ 水泥浆、石灰， 嗱有啲质地咧，我哋又唔系好认识嘅，不过佢就系咁样啦， 水银。 哎，真系有喎、 啊，有啊， 系嗱、啊，不过有啲嘢合成嘅，咁啊，佢都系用嗰几个材料，金银同铁 石， 你觉得有边几款？ 石 有，系啦、啊， 有 白石，系啦、啊，跟住咧， 白石，仲有金咯， 金 牙啊嘛，金牙大状喎、 啊，后期先有嘅， 我谂 都 有噶嘛， 用银啊， 系、 啦、啊，石同埋银啦，水银合成嘅银膏啦嚟补牙嘅。 哦，其实同而家好接近啦、 都系啊， 其实而家你嗰啲银粉咧，帮你补嗰啲牙咧， 都 系咁上下噶， 所以都系应即系啦，几啊几千年嘢，你唔使喺度自己觉得自己牙痛紧。 系咯，即系舐一舐自己啲假牙先，真系啊。 咁跟住咧，佢话嗱，咁用呢啲叫做石啦、银啦同埋。水银嘅合成嘅银膏啦，咁样咁，但系咁如果痛嘅时候咧，咁佢哋会点样去即系顶住？佢冇止痛药噶嘛？咁你佢用啲咩嚟？ 嚼啲草药有麻痹作用嘅， 系啊系啦系啦， 应该都系嗰啲啊，即系可能食嗰啲唔知咩， 系啊草 药嗰啲咁样。 系啦，佢草药咁啊，佢冇讲咩草药喺文章里面，咁同埋蜜糖咯，咁啊即系 好多咩？ 系啊，佢蜜糖同埋草药咧，系可以就令到佢啲牙冇咁痛。不过你又谂下，边啲人 特别牙痛啲嘅？ 系啊系啊，边啲会边啲人特别会牙有牙疾多啲啊？ 成日讲大话嗰啲，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话穷人啦，定系有钱人咧？ 我觉得是有钱人。 点解有钱人？ 因为他们大鱼大肉，从容易留低那些即是菜渣啊、肉末啊留在度。咁你穷人嘅分分钟餐餐足水嘛，棚牙有咩好刷先得噶？ 果然有啲智慧啊！ 富贵病通常都系咁嚟噶嘛。 系啊，真 系。你几时见到饥民啊、灾民嗰度会有咩高胆固醇嗰啲噶？ 嗰啲比較清貧啲咧，可能就係唔夠營養啊，嗰啲出現多啲啊。佢係啊，佢話古人咧，佢話有錢人咧，佢話因為啊，真係物質豐富，食乜即係想食乜嘢有咩食咧，咁。 所以点解阿祖最关心刷牙呢个问题？剥牙喎，佢有牙疾咯， 系啦， 佢最有钱嗰个， 最有钱佢炫耀咯。 系阿祖你唔喺度系咁讲噶啦，系冇错。 所以你啲牙齿有人争啲，佢话咧穷人咧即系比较譬如盐啊糖啊，对于佢嚟讲都系贵噶嘛，即系古时嘅时候啊，咁所以咧食嘢比较简单啦、清淡啦，亦都用啲简单嘅方法咧去补牙齿啦咁样。佢有文章就话啦，讲紧埃及啦， 系 埃及法老。咁咧，佢咧都系有錢噶嘛，系咪先？咁啊，佢又食得好嘢多，結果咧，因為咧嗰樣食物咧，有一啲食物令到佢啲牙蛀咗。即係有一樣食物，因為佢有錢，你估係啲咩食物令到佢蛀牙咧？我俾三樣你揀。 好， 麵包、 係 石榴、亞麻籽。 三样好似风貌不相及喎。 啱麻子咧，就而家嗰啲健康人士嗰个早餐必备嘅，即系捞落去好似食着粟咁样嗰啲咧。 咁但系以前都有噶嘛呢件事。 啱麻子、石榴同埋面包。 系啦系啦，你觉得系？面 包、啱麻子、 石榴，咁你觉得系啲乜嘢咧？咁 我话系啱麻子。 点解咧？ 因为首先阿嫲讲嘅嘢都系啱嘅。 系阿嫲个仔添，仲要系。 系啦，唔系因为我觉得咁样嘅，佢系有啲细细粒嗰啲嘢。攝咗落佢牙罅裏面佢撩唔到出嚟。但嗰樣嘢呢畢竟都係食物佢會變壞㗎嘛。所以呢佢積咗喺度呢就搞到佢牙病發作呢可能死埋添咁樣。我買亞麻籽。 嗱，我想俾一半分你，系、 哦、 啦，你其实啱一半，但系咧，但我唔系亚麻籽。 哎呀， 但系咧，个你咪你头先讲嗰样嘢系啱嘅，即系话有啲嘢摄咗入去里边， 跟住清唔到。 但系其实系因为面包啊，答案系面包。咁因为咧，佢话古埃及人咧，古埃及人咧，佢整面包系用石磨啊。石磨面咧就製成嘅， 即係好粗粒。 係啦，所以咧佢麵包咧經常好多沙沙石石喺度咧，咁所以即係如果每次食嘅時候咧，咪會攝曬喺啲牙罅裡面咯。咁如果牙佢啊， 石攝石仔落牙度可能 沙沙石石啊，即係話好碎好細嗰啲啊，即係等同於你覺得亞麻籽係細粒噶嘛。但係佢整麵包嘅時候會有呢啲嘢咯，所以佢話咧食麵包食得多咧就會攝咗去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啲牙爛咯。 係 係啦。咁就跟住会令到佢发炎啊成啊咁。咁嗱，如果牙烂咗啦，去到一个点， 系 烂到跟住入到心，即系入到肉啦，咁你要剥噶。 系 咁要剥牙嘅时候，咁你伤唔伤翻佢咧？即系嗰度拮咗一个位噶啦。 唔伤翻， 唔伤翻， 唔伤翻，由佢代表你换咗牙齿。 咁整一下咪冇晒牙咯？如果咁样， 咁啊，补牙啦，即系伤翻啦。 系啊。是即是雙牙雙牙同補牙兩樣嘢，是 雙 牙 雙牙 是啦， 雙象牙 雙翻的牙 是啦 是啦， 真是象牙， 用什麼牙？ 象牙 沒那麼巴閉的，應該 虎牙狗牙是不是動物那些牙？ 是真的牙 哦， 未是動物， 未是動物，未是動物， 即是不是動物啦，不是动物，你觉得它会是什么 牙？什么化石啊，狗牙啊， 二手牙， 哦，死尸牙， 是啊， 哇， 那 些不是叫未是动物，你 说 到未是动物，就是要再低一级那些，不 是动物了，对不起，不是动物了，二手牙，死尸 牙， 不是吧？ 喂， 古人啊嘛。你跳去边度搵啲牙翻嚟啊？系咪？ 我嚼紧隔篱啊牛嗰只牙，如果咁样即系可能系。 系啊系啊，咁咧佢哋 分金同味真 系 好兄弟、啊。 佢哋咧就会搵啲死人死咗嘅人嘅尸体咧，剥咗佢啲牙落嚟，修修补补去翻配合翻你啲牙之后，就伤去你啲牙肉嗰度噶啦。 咁呢啲真系死剩把口、 啊。二手牙啊，好惊，好得人惊啊！ 月派员到18间旅行社门市查询87次，同查阅34个网上旅行团的资料，全部旅行社都有提供代售旅游保险服务。虽然大部分都俾消费者决定选唔选购，但系当中6间嘅部分产品同销售渠道会以捆绑嘅形式销售，即系唔购买指定嘅旅游保险就唔可以报团。消委会认为呢种捆绑式嘅销售方式唔单止严重剥夺消费者嘅选择权利，所获得嘅保障亦都未必切合所需。市面有多款嘅旅游保险产品可以供选择，而旅行社提供单一保险，部分嘅保费金额可以达到团费嘅三成，明显不合比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3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327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5点，跌十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9.4，跌四毫；盈富基金26.5毫半，冇升跌；建设银行6.23，升五仙；中国平安90.8，跌三毫半；友邦保险77.75，升1.35元；美团点评94.85，升一个半，升一个一；工商银行5.62，升五仙；中国移动61.15，跌五仙；汇丰控股57.85，跌五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086，瑞士法郎7.917。欧元5.324，加元5.923，新西兰元5.006，欧元8.633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0点，升168点。港金现价报13,690元，跌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23美元，卖出146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啊！咁而家港铁啦，车站关闭咧，包括系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啦、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啦、东铁线就火炭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西铁线嘅屯门站都系关闭噶。咁而轻铁嘅705啦、706同埋751P 咧，都系暂停服务。港九新界嘅封路包括喺港岛啦、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啦、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咁而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过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贤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嘅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啦，咁渡船街同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封咗，红隧近住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咁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七贤道南同埋畅运道嘅交界啦，旺角道都不能右转入去西洋菜南街噶。咁而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一段来回方向啦，大埔公路近住马料水段，创新路去大埔方向啦，唐明街介乎唐骏街同埋宝康路，大榄隧道出九龙就车多噶。咁啊，头先讲嘅地方全部都系封路啦。咁而路面比较挤塞嘅咧，都仍然系青朗公路啦，同埋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不过龙尾短咗好多啦。咁头先就影响埋粉岭公路啦。咁而家就冇影响到粉岭公路，只系影响到青朗公路啦，同埋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石湖围对出，咁而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落马洲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青山公路入翻上水啊，近住落马洲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而林锦公路啦，同埋粉锦公路去大榄隧道咧，而家只系行车缓慢啫，咁龙尾都短咗好多，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噶，咁另外而家隧道方面啦，东隧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西隧去香港车龙都系短咗好多，去到元芳。咁另外喺九龙啦，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带咧就挤塞。咁而喺港岛啦，域多利道去翻上环方向近住亨富角一带咧都系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系咩？你有冇 九十年代啫嘛？ 咩啊？八十年代啊？ 八九十年代啦，系咪先？ 听 下嗱，一交织 够啦，曾志豪。 你要信系我，你继续读啊！我哋 back 住嚟听啊！ 哦，好啊， 好啊， 咁啊，继续读点唱系咪 好啊，好啊，嚟啊！ 啊，呢啲人就话啦，挚爱嘅风骚三宝你好啊！上个星期咧多谢复出啦，佢话咧，但系下个星期三咧，11月20日咧系佢个老公啊，阿新海伟嘅生日啊，希望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帮佢点唱，能够咧读出呢个三十。是唱出呢个生日歌俾佢嘅，咁啊，中西都冇所谓噶。佢呢排咧想翻工咧都非常劳累，将工作时间咧都喺即系用晒喺呢个公路上面，佢辛苦晒咁多位香港人啦。 邓美晶啊，佢就话风雨同路，点俾你哋三位同埋各个大学生听啦。Eric Ng 咧，佢就话啦，关爱仍在，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嘅。 Eddie 咧就话啦，难挨事关，希望咧可以快啲过去。香港人咧有打不死嘅精神，一定挨得过嘅。香港人加油！ Sandy Wong 啊！愿各位同学同埋年轻嘅朋友一定要保护自己啊！生命好紧要噶，唔可以为咗一个唔负责任嘅一位女人咧就牺牲自己噶吓。咁啊，希望保佑香港人啊！ 希望咧有好多听众都系话啦，阿 Eliba 佢话咧就想即系希望咧点唱俾年轻人听啦，祝佢一切平安嘅。咁啊，另外 Bonnie 就话咧，希望我哋咧就能够希望讲翻啲真心说话，就唔好再制造好多嘅唔开心同埋仇恨。 呢句 ，It is our dream, it is our dream, we lie Hong Kong。我冇唱错啊， 我真系有啊， 咪咯，信我啊，真系， 真系 ，O K。 喂，你认唔认到系边啲电台同事啊？反而呢个真系八九十年代嘅电台同事群星版嚟嘅，系啊，香港电台合唱团， 咁应该系我哋唱得到嘅就行晒出嚟唱。 我谂住我乱估应该实中啦，我谂有阿碌 Sir 啦，有阿淑梅姐啦，应该实中嘅啩。 唔知啊。 如果你有认得嘅话，帮我哋听下。好啦，呢度有阿 Sammy 咧就话啦，三位好啊，1126咧就系我嘅好妹妹咧阿 Suri 啊，程雪儿佢嘅生日牛一，希望咧妹妹生日快乐，无忧无虑咧。在这个小雀食堂那里整多些好东西给大家吃的，带多些欢乐给大家，更加希望全家人可以很开心去一次开心愉快的旅行，祝香港能够平安快乐去过每一天，加油香港人。 好啦，阿 Gloria 就话啦，佢今日咧个好朋友阿 Kit 啊，同埋阿 Paul 咧，佢今日结婚啦， 恭喜！ 系啦，祝佢哋咧喺乱世之中咧抱得更紧啦，打风都打唔甩啊，咁样希望今晚咧嘅饮宴系可以顺利举行，希望大家都可以饮翻两杯，开开心心啦。哦、 真系啊，其实如果而家可以顺利饮得杯落咧。就真係好飲得杯落㗎， 係 啊！ 希望都大家可以即係係啦，明白嘅，即係啲有啲情況喺度路面啊，或者市面上面，都希望如果要有啲喜慶事嘅，咁去到之前 大家盡量啦， 之前啲籌備嘅，希望可以順利完成啦，係啦。 又嚟啦！又嚟啦！又嚟啦！嚟識唱嘅朋友，我哋一齊唱啊！我、又唔唱住啦，佢真系，好继续继续啊！ 你头先嗰个语言都几好啊，跟住你咧大合唱啦， 系啦， 啊 佢唔唱住佢真系啊。 OK， 好，阿 Linky So 咧就话啦，就各位主持，大家咧都小心保重啦，咁啊，跟住咧就阿 Marlam 啦，就希望香港人咧可以。回复翻平静咧，可以开心啦咁。但系啊 ，Tree Blue 就话啦，可以有祝福嘅，但系好多人咧都已经要接受呢个心理辅导。咁希望大家都系咯，加油啦咁样。 系啊，呢度有个阿 Mandy 啊，佢就话咧祝福我个朋友11月16日啊，即系听日咧就会喺香港咧举办婚礼啊，希望一切顺利啦，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好啦，我哋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咧，又要同大家讲一讲啦吓。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一段来回方向咧，系重开一条行车线噶。重复一次啦。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嘅来回方向咧，重开一条行车线噶。咁啊，如果想知道最新消息咧，留意我哋交通嘅报道。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 系 好消息 啊， 系 啊，起码重开翻系来回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好似阿温啦话咧，佢话希望大家咧都坐喺埋一齐可以倾啊，唔好各不相让啊，可以和平要紧啊，咁样。 嗱，唔好俾佢停喺个巨星版。 咪你可以播一下共啊，头先嗰只咩啊，同舟共济，同埋明天会更好、啊。 打唔切字头先。巨星版有林子祥、徐小凤、梅艳芳、许冠杰、叶倩文、罗文、谭咏麟啦。哇，呢、這个九零年啊，星光熠熠版本呢、啊、个真 系。咁正向嘅，我哋都可以继续听。 系啊系啊， 系、 啊。好，继续 啊。呢个 Lisa 咧，佢话咧 ，Blessing from USA， 佢系美国咧送上嚟嘅祝福啊。佢话希望香港咧人咧加油啦，希望大家都系平平安安嘅。 系啊，呢度咧就有阿 Cindy 咧，佢就话祝愿所有嘅后生仔啦，所有有心嘅朋友咧，都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咁咧，阿 Yuling 曾咧，佢就话啦，真系唔好再有咁多冲突啦。系啦、 啊， 其实佢中间描述咗好多嘅，不过唔好咁仔细 啦。 总之佢就话咧，大家唔好再咁多冲突啦，希望咧，大家就要默默向上游啊！多谢主持。 系、啦 ，Josephine 咧就话啦，啱啱咧，知道啊，咁啊，枪伤嘅周同学咧，佢话已经咧就醒翻过嚟啦。咁佢话咧，感谢各位嘅医护人员啦，拯救人员啦，同救咗同学啦。咁呢几日咧，佢话就经历咧，好似。系，佢话好似战争风暴咁样，佢话但系年轻人咧，佢嘅坚持同埋勇敢咧，系俾佢睇到香港嘅未来。佢话想送一首歌，想一首喝彩咧，俾我哋嘅香港学生，愿主保守你哋平安啊！咁讲。 妹姐嚟嘅，妹姐嚟噶。好啦，呢度有孔志娟啊，佢话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咧翻屋企。咁啊，叶姨咧就话啦，啊呢、這个我冇未 fact check 啊，不过我哋信佢啦。佢就话豪仔今日我偶像赵雅芝嘅生日，系、 哦、 啦， okay, 我 应该冇错啦， 应该唔会错啦。我哋信啲 fans 吓，系啊，赵雅芝姐姐生日快乐。佢话咧祝佢永远都咁美艳动人咧，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啊！我系叶姨。 系啦 ，Winnie Young 咧就话咧，如果大家真系爱香港嘅话咧，佢话出街咧真系唔好太多啊，即系佢话出街都要好小心啊，太多路面咧陷阱啊，因为好多区都俾人掘起嗰啲砖头啦。佢话若果真系唔小心啊，睇唔清楚会好容易扑伤嘅。佢希望大家咧行路真系要睇路，佢话免得咧大家会受伤啊，同埋掘砖嘅年轻人，佢话希望你唔好唔理别人嘅后果。佢话佢都好嬲，佢话出街要戴眼行路啊，要香港和平。唔再有抗争我， 系啊！希望真系大家都互相让一让路，让一让路啊！罗技，我听到啊，罗技把声好耐冇听到，真系好。呢度有个阿李明兴啊，佢就话咧十一月我有两个至亲嘅生日，十九号咧就系佢大孙啊，萧子轩啊。22号呢就係佢个二媳妇 Jesse， 祝佢个大孙呢就学业进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㗎。祝二媳妇呢 ,Jesse 呢佢哋两个小朋友呢都可以读到心仪嘅学校，一家平安，每日都过住健康同埋喜乐，一起陪伴你。 系啊，妹姐系嘛，我都听到啊。 我冇讲啦，今次。 啊，呢个姊妹啊 ，Fanny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咧佢嘅姊妹咧啊 ，Bobo 妹啊，咁佢咧就十一月十四号生日嘅，咁啊，琴日过咗啦，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任何一首歌都可以嘅。 任何一首歌， 咁啊播紧呢个啦，系咪？ 冇问题啦。 啊、 好啦，呢度咧就系啊，嗱呢度亦都系因为有啲人就牺牲咗啦。譬如咧 ，Ida Wong 咧，佢就话希望嗰位清洁嘅工人伯伯咧一路好走啦，快啲捉到凶徒咧，令你早日安息啦。Joey 咧就话啦 ，T 天佑香港啊，希望咧所有人都平安。如果真系咧犯咗罪嘅人咧，希望咧就早日要有啲公平嘅审判俾佢哋啦，咁样 啊，系要噶，系啊。OK， 咁啊呢度咧就话啦，佢话阿 Frank Lam 咧就话大家加油啦，咁啊希望咧可以点唱逆流之歌啊，之前我哋 哎呀呀呀，琴日都有播到， 之前播咗啦， 我可以唱多次俾 你听。唔使啊，唔使，我哋听歌好啦。 故事向透宇宙， 真系好啊。其实听喺度播歌《战争底》都好开心啊！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逼住嚟唱《零舍》犀利啊！嗬 ，Vivian 就话啦：，祝愿世界和平，香港和平，马照跑，舞照跳。 Winnie 啊，佢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好，我系 Winnie 啊，今日我同我老公系结婚纪念日嚟噶，不过咧，今日就比较沉重啲啦。不过我都祝香港人咧得定嘅平安同埋加油嘅，咁我都祝你哋咧就结婚纪念咧快快乐乐。Macy Wong 咧佢就话啦：，三宝，我要点唱俾我个朋友，佢个名叫做柏 B 哥，21号咧就系佢生日快乐，我提早同佢讲一声恭喜恭喜。 好啦，虽然即系呢首歌系凝聚每分光，但好多朋友咧都想点唱明天会更好啊！辉煌咧就话啦，佢想点唱明天会更好，做好自己本分，想点唱一歌咧俾全港如常翻工嘅朋友。佢话咧希望大家唔好令到社会再乱落去咯。咁 系冇错，呢度咧有 Edmund 咧，佢就话想点唱 City Beat 嘅《守望你》啊，希望所有小朋友安全回家。我哋嗰啲几啱 channel， 我琴日就播咗佢嗰只，记唔记得边只？ 记得。 暖流啊，真系啊！我突然间都翻去80年代嗰度，可以吓。 咩意思啊？ 呢首系咩歌？ 天外太阳。 好呀，冇错，我哋继续令到个情绪。 明天会更好噶嘛？ 即系我哋可以 keep 翻处一个比较系咯温暖咁样 啊 嘛。 明天系咪啊？ 系啦，由光就变做热啦嘛，有天个太阳啦。 做得好好，做得好好啊！听一阵啊。 是高歌这歌是 Danny 姐来的， 知道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 好啦，继续读点唱。 Ivy 咧就话啦，佢今日嘅朋友啊，石太太啊，听日咧16号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系今日咧亦都有个同事啊 ，Mary 咧，佢 last day 啦，祝佢咧新嘅工作咧工作愉快，祝两位靓太每日都咁开心。弹出一首如 火的爱歌。佢系 Miss Chan Chan 啊。呢度有个Forinta 应该系，佢就话咧，第一次点唱，想点唱俾天水围嘅傅同学啊，希望佢平安咧就要早日康复。咁啊，李慧芳咧就话啦，历经咗几个月啦，大家都好辛苦，可唔可以团结啊？我哋唔好再互相残杀，好唔好？佢话咧，当有一啲人咧仍然可以咁样高薪厚职，但系就唔理大家，咁大家仲接唔接受啊？佢就觉得好唔开心啦。呢、这个就系李慧芬。 就话啦，佢话你哋好啊，预祝阿祖嘅开 show 成功啦。佢话咧，佢想希望所有人咧可以平安之余咧，提提啊怀孕嘅你啦，有小朋友嘅人啦，都要小心一啲，尽量留喺安全嘅地方。佢话最近咧身边有妈妈祖咧，又因为有啲系啦，唔少因为一啲叫做催泪烟嘅问题咧，影响嘅坏消息啊。佢话请大家好好保护自己，我都会尽全力保护好我自己肚里面嘅女女啊！大家加油啊，各位妈妈，希望你哋都真系喺呢个环境都 紧守岗位， 系啊系啊， 辛苦辛苦晒。 系啊，明天不管会如何咧，我哋都会继续陪埋你呢半个钟头，一定要点唱嘅。 系啊 ，G 威话佢支持警察嘅，佢话咧希望咧可以令到即系香港可以有自由出入啦，希望咧堵路嘅朋友咧尽快都唔好堵路啦，因为佢家住朋友咧入咗大埔医院，去唔到探病，个心好无奈，好伤痛，希望四伯早日康复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行车线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恢复通车。一批留守中大的示威者早上清理中大二号桥下一段吐露港公路上的部分路障，让出南北方向各一条行车线。有中大学生表示自己是中大人，将会继续留守。亦都有中大生表示，部分非中大学生同中大学生在留守或者撤离的问题上面未有共识，甚至出现分化，希望大家冰释前嫌。又感激到中大声援的非中大学生。多区继续有冲突和堵路，医管局表示，由昨晚至今朝早七点半，一共有五十六人送院，当中十九人情况稳定或者满意，其余三十七人已经出院。至於早前在天水圍懷疑被催淚彈擊中頭部的十五歲少年，目前仍然在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消委會今年頭十個月收到102宗關於床褥的投訴，最多是與床褥下陷有關。消委會指不少床褥保養期內可以免費維修和更換新貨，但需要符合特定的條款，消費者不應該對十年保用等的宣傳口號有過分的期望。有投訴個案的床褥使用三個月之後床頭位置下陷，床褥公司職員檢查之後認為可能與投訴人使用的排骨床架承托力不足有關。公司以保养条款列明排骨床架不符合保养范围为由，拒绝更换或者免费维修。另外有投诉人因为床褥有浓烈的胶水味，引致不适和头痛，以及床褥中央的位置有明显下陷。投诉人要求补差价更换型号，但床褥公司指有关的型号三个月之后才有货，退款亦都要两至三个月。消委会接到求助，向床褥公司发信之后，冇耐就收到回复，话已经收翻有关问题的床褥和安排退款。美国南加州发生校园枪击案，连枪手在内，合共六人中枪，两人死亡。事发在加州南部一所高中，洛杉矶警方在当地星期四早上七点半左右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中枪全部是高中学生，随即将各人送院急救。警方发现一个十六岁的中枪者，相信他是枪手。警方调查发现，枪手上课期间由背包拿出一支半自动手枪，向同学攻击之后，再开枪自杀。有传媒报道，枪手是一个亚裔的学生。执法人员已经带走枪手的妈妈和女友问话，并且派人搜查枪手的寓所，犯案动机有待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8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3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5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9.4，跌4毫；建设银行6.24，升6仙；中国平安90.85，跌3毫；友邦保险77.75，升1.35；美团点评94.9，升1.15；工商银行5.63，升6仙；中国移动61.1，跌1毫。汇丰控股57.8，跌1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08.59， 瑞士法郎 0.989， 澳元 0.68， 加元 1.322， 新西兰元 0.639， 人民币 7.009， 英镑对美元 1.288， 欧元对美元 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162点。港金现价报13,6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69美元，卖出1,46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的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同声同气，亲亲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怕丑嘅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好怕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呢？ 会啊，其实开咗学两个月左右，我都仲只系识咗几个新朋友，其他嘅朋友我都好似同佢哋唔熟咁，但系有时见到佢哋好开心，又好想同佢哋倾偈一齐玩。 其实咧，并非每个小朋友咧天生都系活泼好动，喜欢结交新朋友嘅。父母咧应该作为桥梁嘅身份，负责牵引孩子认识新朋友。 我有听爹哋妈咪讲，尝试去识多啲新朋友，但系次次行过去嗰阵时，其他人都好似唔想理我，故意避开我咁样。 要令到小朋友咧可以更加开朗，可以尝试咧教佢哋多啲微笑啦，主动同人哋打招呼，遇到感谢又或者欣赏人哋嘅事嘅时候咧，可以透过说话或者写一啲感谢卡咧送俾对方，当系表达自己嘅心意。小朋友积极咗啦，就会更加容易识到新朋友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咩嚟嘅？ 咩嚟噶？ 咩嚟噶？ 雷声喎、 啊！咩嚟嘅？ 落完雨之后有阳光。 咩嚟嘅？ 听紧啊，师兄。 头先噏咗咁多次。 系啊，我明天会更好。哦。 点啊？ 哦。 点玩游戏啊？如果咁样。 咩啊？死啦！ 许冠杰。 哦，同舟共济。 咪就系咯。 我与你同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 嘉嘉话：好唔容易翻工，好唔容易翻屋企啊！怀念以前拥有嘅一切美好回忆，唔知几时先至可能够回复正常。感恩过第一日，第一日。 Grace 咧就话啦，可唔可以点同舟共济啊？播紧啊，播紧啊。咁啊，阿 Shandy 咧，佢就一样想听阿 Sam， 不过佢就想听第二首咧，佢想听快女，佢就话咧俾一位太太听，叫佢留意歌词。咁、 okay. 你自己留意啦吓。我哋揀咗许冠杰嘅《同舟共济》啦吓。 Josephine 话好伤心，话祝愿年轻人平安啦，唔好有死伤啦。咁啊，豪仔你都要注意啊吓。咁希望香港都可以有一个平安嘅日子。阿秀丽都系话天佑香港嘅青年人，希望呢个周末都大家可以平安回家。战胜黑暗。 哇！原来呢段咁激昂咩？突然间咚咚咚咁样嘅， 你希望未啊？即系喺沉重之下，大家就 即系要冲出个黑暗，只船就乘风破浪。 希望大家齐心啊嘛！ 不如我哋下只歌播《乘风破浪》咯。 人人莫前莫 后退， 唔系呢啲感性啲， 感性啲，感性啲。好，呢度有个阿 No Miss 佢就话啦。香港人咧，特别系啲学生咧，请加油，主持都要加油，咁啊，总之大家都要加油啦吓。 Asmin 咧就话啦，唉，佢话琴晚好沉重，今朝都系，佢啊，所以咧都想希望再 post 多一次，因为咧佢话佢啊从踏入佢嘅仔嘅幼稚园校门开始，都见到最坚强嘅老师，见过最坚强老师，佢每一对佢啦，即系呢位老师啦，对每一位孩子咧如己出。一般嘅照顧嘅老師，佢話咧佢好親切關懷，感染到每位家長啊！喺路上跨過唔少嘅關口，仍然咧站立起嚟啊！佢話離開係天父嘅旨意，佢話願佢咧呢顆堅持關愛嘅心咧帶到天國，教到每一位天國嘅女兒，慢慢走，安心走，唔使掛念啊！佢話我哋嘅仔女咧會以你為最好嘅榜樣，永遠在心中嘅李主任。讲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好啦，继续呢就青青呢就话想听明天会更好啦，佢话呢个时候呢绝对会触动到香港人嘅，希望大家唔好放弃。Jenny 呢亦都话啦，香港人呢希望你哋加油啦。Helen 呢就话啦，可唔可以听 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啊，佢话人生就係要无惧呢先能够活得精彩嘅。既然无惧嘅话，我都无惧桂花田嘅打压啦，曾话过我。 咁算啦，你系 Beyond fans 嚟㗎系咪先。 佢终于比我突破咗封锁口啦。 呢个冇办法啦。好啊，Peggy 妈呢佢 fax 过嚟呢，佢就话呢星期一至五五日呢都能够喺大气电波听到我哋嘅节目呢，佢话即係佢话话听得如此和蔼的声音啊，实在有感呢个节目分外亲切啊。 咦，和蔼就唔系讲我哋两个㗎喎。系咪你和牛嘅啫，你最多系。 OK， 佢话今日呢系 Peggy 呢嘅生日啦，佢妈咪啦，细佬嘅 Kelvin 啦，妹妹 Joyce 啦，妹夫 Harvey 啦，阿姨生女 Shella 啦，同埋姨生仔 Marcus 咧，祝佢哋都生日快乐，一年靓过一年，身体健康，同时亦都祝福大家，祝福我哋。 电话号码87238啦，一间就接听你嘅电话，点唱可以继续喺网上留言嘅。 从来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曾话过，我活着变精彩。无论你始终都睇翻到我，仍然无惧。 好啦，听听众电话187238，你系边个啊 ？Hello， 风水发汇人， 系你啦。喂， 系啊， 使唔使银行借钱？ Hello， 咩银行借钱？ 要唔要借钱？ 而家点唱啊 ？OK， Hello? 好啦， 喂， 嗰啲嘅电话应该系点唱俾香港人啊？希望追香港人加油 嘅。你咁样 老 佢都得嘅。 唔系咁，所以大家都系一个心愿 啦。 好啦， 我哋请出边同事帮你再播翻次先。 我哋继续点唱下。 OK， 佩恩咧就话咧想即系点唱咧，明天会更好嘅。咁好多听众咧都系咁讲啦，话想要点唱俾明天会更好，希望香港人加油。Jessica 话啦，玲玲咧就话香港人加油啊，一个人得不能少嘅。 系 啊。Tom Man 就话祝愿平安喺各人嘅心里面咁样。 系啊，谦苏咧佢就话咧香港人加油，大学生加油。佢好想点咧话圆荣光归香港。佢话呢首咧一定系有良知嘅香港咧最想听嘅歌嚟噶。啊，你估我唱两句会唔会有事噶？ 啊，唔使啦 ，OK， 多谢你嘅声线咧，实在太过。 净系唱黎明嗰句咪得咯，因为黎明都中意噶嘛，系咪啊？ 好啦，刘玲玲咧就话啦，主持人啦，各位香港人啦，明天会更好，加油！傻猫都话啦，想点唱明天会更好。希望大家明天真的会更好。 是啊。 Doris Low 就说愿平安在个人心里面都是这样讲。 好啦，电话旁边又回来了、你是谁啊？ Hello。 琼姐。 是你好。 琼姐你好。 是两位主持人好、 啊。是啊你好啊。 琼姐应该是不是豪仔的家乡啊不是的同乡啊。 哎呦好嘢、啊、真是。 同乡啊是。 甜甜，我好中意你啊！ 啊，多谢你啊，琼姐。 啊，又话你肥，我唔觉得你肥啊，我觉得你好靓。 系 啊， 啊，我都听到琼姐你把声，应该身形同阿田差唔多，都系属于纤瘦嗰啲嚟噶，系啦、啊，系啦、 啊。我点唱啊？梅艳芳《似水流年》。 系。 系啊，我因为呢个月生日。 哦， 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啊，我都系呢个月生日、啊，你几号啊？ 十一月之星啊！ 好啊。23号啊！ 哎呀，我早你一日啊，我22号啊，系啊。 又无端端又讲人哋自己生日啊？ 做咩啫？咁啊，琼姐23号嘛，你会有冇咩特别活动啊？咁样？ 我净系朝头早做下运动啊，咁样。 好啊，好啊， 咁啊，嗰啲仔女啊，同我摆一两围咁咧。 哇，一两围真系 咁啦，好简单。 系啦，摆酒摆一两围，摆到去天水围，哇，真系 去大围都得。 祝你啊，曾志豪同埋甜甜咧，快乐啲，永远都咁开心。 大家咁话啦，其实呢样嘢个个都需要嘅。 系咯，你想听《似水流年》啊？系咪啊？你想听《似水流年》啊？好啊，我哋即刻播俾你听啊！望着海一片，我怀念往年，系咪好有流年嘅味道啊？ 系啊， 系啊，多谢你真系啊，佢就好包容我哋，系啊，好啦，多谢琼姐，系啊，多 谢 你， 生日快乐吓， 生日快乐，好冇，拜 拜， 啊，我哋真系吓。都应付得几好啊，系咪先？似水流年我哋都 OK 噶，系咪先？ 其实我哋咪应该好似 Albert 咁样有个歌谱喺度咧，一沓喺度咧，随时攞啲歌词出來。 我谂 Albert 系会唔想我哋咁样同佢相提并论嘅。 我净系想攞住抽下前水杯。 系啊，真系。好，我哋继续听呢个听众电话。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风水快活人点唱？ 系你啦， 你系 陈太。 系啊，我系陈太啊。 陈太你好，陈太。 系啊， 系啊，有咩想点唱？陈太， 今日系我个女同埋我姑仔同一日生日啊。 哦，阿女同个姑仔一齐生，啊，祝佢哋两位都生日快乐同埋青春美丽啊！系应该冇走鸡噶啦，两位女士 最紧要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阿女嘅真系几大个？ 30几岁。 哦 ，OK，OK， 做咩你咁尴尬咁样啫？我就系想 问， 即系唔知佢系读紧书嗰只啊，定系出嚟做紧嘢，结咗婚生个仔啊嗰啲噶嘛？问下啫。 啊，做紧嘢。 系啊，咁翻唔翻到工啊？呢几日佢？ 啱啱今日至翻工。 哦，咁啊，当唞一唞先咯。之前咁样系咪啊？ 系啊。 系咯。 仲有咧，我想祝我姑仔下个月做奶奶 哦， 新奶奶， 你姑仔做奶奶， 系啊， 系 即系边个啊？即系佢边个啊？ 你姑仔即系你个 唔系姑姐话系姑仔， 即系你姑姐个仔， 我先生个妹咯。 你先生个妹， 佢嗰啲咧伦理关系咧，咪即系嗰啲叫做长辈图表好差。 其实我伦理关系最紧要互助嘅啫，系咪先？邻里互助就够啦。 即系嗰啲亲戚表啊。OK， 好啊，恭喜晒，咁你又要饮噶啦？ 系啊，会啊。 打咗啲金器未啊？ 吓！ 我话有冇买咗金器？ 啊，会啊会啊！ 系啊，如果你冇金器打住先嘅游戏都得噶。 嗰啲 石油氣啊， 唔係啊，嗰啲油炸鬼嗰啲咪油氣粥品嗰啲咁樣咧。係 啊， 好， 大家開心快樂啦，身體健康最緊要啦。 好啦，多謝你電話。 好啦，拜 拜。新董事邊個話事？我唔懂事，基本上係白紙黑字。經過幾多谷底，香港仔仍然係香港仔。見過幾多風浪，香港人仍然係香港人。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就或犧牲與死，也是香港地。虽然不是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信心闪烁，是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若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着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怎么没了空气要出席，除非你上你的上司向上成立321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的诚意，但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知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容易爱这片土地，我听到他说他支持我， 支持你唔住啊！喂，你听唔到后句啦，唔好净系斩字斩 字。支持你，支持你，支持我。吓，我哋继续读啊！呢个咧就话睇下先吓。OK， 阿 Stella 咧就话咧，希望咧大家可以早日咧就平息呢一个而家咁混乱嘅情况啦，唔好有咁多咧，即系总之被伤害嘅事发生，真系一个都嫌多嘅咁样咯，系啦。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阿 Ivy， 哦 ，OK，Ivy 读咗啦吓。系。咁啊，呢度好多听众咧都系讲紧啦，话希望咧即系唔好有咁多嘅伤。忙啦，咁佢话即系受伤，边一边受伤都唔好啊！警察啦，又或者系市民啊，受伤都唔好嘅。 系啊，咁样咯，系啦、啊。咁哇，呢、這个日文名嗰个咧，阿 May 咯，佢话呢个星期真系好漫长啊，希望可以送上一点祝福咧，鼓励所有我香港嘅人啦，同埋生命咧。咁我自己系个养鹦鹉嘅主人嚟嘅，眼见越嚟越多嘅雀鸟咧无辜受到伤害啊，甚至乎系送上生命咧，真系好伤心。所有生命都系无价嘅，但愿烽烟四起嘅日子咧就尽快完结，香港人同埋动物咧都可以展现翻快乐嘅笑容咧，守护香港。 Scott 就话啦：，你哋好啊，辛苦呢段日子咧，你哋都即系喺个负面情绪日子带俾我哋正能量。想点唱啊？何韵诗嘅《金刚经》，佢话俾各位同埋感谢黄伟文嘅词咧，我哋咧仍然咧可以努力争取一啲争取一和平嘅咁样咯，系啦。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犧牲与死，也是香港地。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由自己犧牲与死，也在香港地。 好，继续读点唱呢度咧，就有一个Dennis 啊，佢就话咧想点俾咧，琴晚深夜咧一齐搭40X 尾班巴士去葵涌嘅巴士车长，事完咧就话佢喺沙田咧就翻嚟元朗啊，见到网上嘅资讯好混乱啊，正当唔知点算好嘅时候咧，佢教我点样去搭车，之后咧就喺城隧道咧，佢就叫我同佢一齐落车啦，又帮我揾到几个同路人一齐去搭的士，佢自己有巴士翻屋企咧，佢都唔想车住啊。后来咧有一个尾班嘅 269D 就翻天水围，之前啲资讯咧就话唔会经元朗嘅，佢竟然帮我截停嘅巴士，拱我上车，佢话翻咗去先算啦咁样，之后咧就得佢一个人咧留喺凌晨12:00嘅隧道口度等巴士，佢话好感动啊，但我唔知佢个名啊，净系知道咧呢一个落咗班嘅车长咧。佢就係、 是、盡心盡力去幫每一位市民啊！ 係啊，住喺石圍角嘅，佢係鄉議局站上車嘅。佢話多謝你，多謝你，祝願好人一生平安啊！從擠的的的公車中抬頭就會看到新天空。如果傷口遮不到，不要暴躁，在某處以後。无愁无虑，但有意心跨过就到。 at Seventeen 嘅 Over the Rainbow 啊， 系啊 ，Kevin 就话啦，佢话大家好啊，各位听风叔嘅节听众好啦，咁佢话咧下昼咧抬头望天空咧嘅云端咧，突然间咧明白到啊，黑暗里面咧终会有曙光嘅。佢话咧香港系我哋嘅家，无论啊点样互相见解唔一样啊，大家都要尊重生命啊，尊重每一个活着嘅人嘅权利。佢话咧祝愿大家平平安安，顺流逆流。 嗯，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啦，电话旁边系边个啊？黄太 ，Hello， 黄太，风叔快活人。 喂，黄太，系你啦，黄太。 嗯 ，OK。好，我哋都继续系啦 ，OK。阿子蝶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强人啦、啊？佢话俾我哋嘅学生们听，辛苦佢哋嘅继续坚强。佢话最紧要平安无事啊！佢哋嘅家人咧都等紧佢翻屋企嘅。佢话真系唔想再见到任何嘅受伤嘅情景，好好保护自己。咁、佢哋都好心痛。佢话希望咧就保守佢哋，大家都一切平安、 啊。系啊，咁啊 Apple 咧就简单一句香港人加油啦。咁啊威拼五咧就话啦，想听。叶市民的祝福，徘徊丛林迎着雨，掩湿风中的发端的那首祝福，我不是想唱的，我告诉你听，是的，他 就想点给、香港人听的，这样 是的。那么另外一位 Hebe 就说11月24号是他好朋友 Jennifer 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万事安康，希望祝福香港人都出入平安。 好，电话旁边你回来了，你是谁啊？ 黄太是不 是？是 不 是？ Hello、Janice、 Janice 喂， 系你啦 ，Jenna， 风骚快活人。 你好， 系你好，系你好，有乜新点唱啊 ，Jenna？ 系我系 Venus 啊， 哦 Venus， 哦 OK， 系 Venus， 唔好意思， 我想点俾听紧收音机嘅节节。 节节啊，节节系边个嚟噶？ 我 呢个仔， 点 解你话佢听紧收音机嘅？佢唔喺你身边啊？ 唔系啊，因为我翻工，佢唔使翻，我就喺屋企听收音机。佢系你哋 fans 嚟。 多谢你啊， 好有品味啊，节节真系。 女仔，男仔，男仔又嗬。 男仔， 我打个电 话上嚟噶， 系咪啊 ？OK OK， 我哋系咪要祝佢节节领先噶？ 其实有咁嘅寓意嘅，应该 系咯，应该系啦，真系。咁你点啊？呢几日过程吓？ OK 噶，其实交通都 OK， 冇问题。 咁就 好 啦。 咪唔同地区有唔同嘅嘅影响。节节 几大咧？已经佢读紧书系几大啊？ 佢读 紧 小一。 我读紧小一，咁佢会唔会？谂会问你咧，点解我可以放学唔使翻嘅呢几日咁样放假系啊放假。 佢有听收音机，佢都知知地嘅。 哦，系佢都明白咁啊。总之你叫佢就要乖乖地留屋企咯，有人同佢喺屋企温下习啦，冇得乘机玩噶噃。 唔系咁，佢咪听下收音机啊，自己睇下书，玩下玩具咁咯。 系咯，咁都大家都互相坚持住啦，喺一个岗位度。 大家加油。 系啦，好啦 ，OK， 好啊，咁希望你都翻工放工顺利啦，好嘛？ 好嘛 ？Thank you， 好啦，多谢晒，拜拜。压轴出场，嗱呢只歌啦， 系啊， 使唔使大家一齐唱第一句？ 其实可唔可以唔好明天啊？今天都已经好更好啊？ 哦，唔系，明天会更好，即系话今天好，明天更好啊？系咪应该即系咁样赞会好啲？系咪？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饶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好啦，今日礼拜五啊，我哋而家咧每逢呢啲周六日咧，就会好想就大家平平安安、 嗯、 啊，咁、 okay. 明天会更好啊，后天就更好啦。 OK， 好啦，咁啊，希望同一时间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系啊，交俾咩健康康啦、 啊，拜拜。 拜拜。